大家好， 我是 Mike 曾比特。怎样先算是一个快活人？在我的角度，就是开开心心做自己喜欢做的事，而不要介意人家怎样看，因为做自己才是最开心的。Yeah! 哇，好开心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下午一点， 放松快活人。 早晨，无论瘦定肥，想开心风骚就快啲埋嚟。我系小张张， 鬼叫啊！鬼叫， 搞气氛，搞气氛， 咚咚咚咚， 俾翻条命我， 晒咗，攞出嚟晒，然之后冇咗条命。 冇错，寻找暗黑动画夕耀系列隆重登场，有请。 你做 以索遇强， 你做听咋？ 系啊， 好嘢，好，好机你啊！ 咚咚咚咚咚咚咚咚，有一晚喺条好偏僻嘅村庄，突然间有个阿姨抱住个细路仔走去个医院，医生医生救命啊！医生话咩事啊？你看我的小朋友，他口吐白沫啊！吓，咁严重咩事啊？发生咩事啊？冇啊，佢两日前啊食咗只曱甴落肚，咁都冇理由咁噶。我话系啊，食咗落肚之后咧，我好惊啊，因为好偏僻啊嘛。于是咧，我带咗佢去曱甴酒店住一晚，谂住冇事啦。点知第二朝咧，我见到佢鼻哥窿有两条曱甴须夹咗出嚟，喐下喐下。我好惊啊！咁点啊？跟住咧，我俾咗啲曱甴药佢食啊，搞到咁样咯。嗯， 所以 我以为你话医 笑唔出， 我以为啊，我以为医搵嗰啲咩杀虫剂喷入个鼻。 我以为一早就应该要完噶啦，就因为冇办法啦，佢见到我即刻呕泡。 好。 但我读你头先嗰个开场白， 但系好得意，以手语琴，劲啊！ 好啦好啦好啦，礼拜五嘅早上啦，开始我哋节目《风骚爆人》啦，今日仲有大点唱喺十二点半开始， 仲有你又知唔知嘅靓女嘉宾， 哇正啊！ 传说啊！ 爱会像头饿狼，嘴巴刺激尖。假使走近，玩玩加空上变钱。 打咗三个钟头嘅节目，名称就叫做《风骚》，风骚，风骚，风骚啊！要风骚啦嘅快活人。 爱会像头饿狼，嘴巴刺激尖。假使走近，玩玩加空上变钱。爱会像头饿狼，岂可抱着面？他必给我狠狠的伤势做留。 早上今日嘅天气咧系阳光酷热，几成嘅骤雨，早上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西南风啊，风势间中清劲。呢个礼拜六日会点啊？有骤雨同埋雷暴咯，唔稳定咯。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下个礼拜都系有少少雨跟住尾嘅。酷热天气警告生效，31度啊，相对湿度71%。我忘记今日我哋仲会有车路的士潮潮达人出现， 今日就劲啦！车路的士、真系乜都关佢事啊！佢、今日讲嗰样嘢嘅话咧，系完全你谂都谂唔到噶。 Friday 嘅早上咧，眼风骚快活人。嗱，世界上有啲嘢咧，其实冇标准答案嘅。不过咧，可能对每一个唔同嘅人咧，就佢嘅答案又唔会唔同啦、 嗯。 有一个好得意嘅讨论咧，就系、嗱，你两位咧都系唔系一个独生嘅小朋友啦，即系屋企唔系唯一嘅仔女啦。咁、我想问一下啦，不过阿小强未必答到啦。你觉得咧，其实咧有哥哥开心啲啊，定系有姐姐开心啲咧？ 答到，点解答唔到啊？ 系啊，我得姐姐，但系我觉得， 因为你冇哥哥嘛， 即系 冇得俾 哥哥。佢可能想咁样就系想要有哥哥。 你幻想，你幻想， 你要觉得咧？ 俾一秒我，我想要哥哥。 点解啊？ 因为嗱，我寻日真系好羡慕你啊！你话你哥哥大你十几年，然后佢听唱片， 系啊， 我觉得咧，佢 如果系姐姐都可以。佢姐姐 都可以噶， 系啊，姐姐都 我姐姐同我做第二啲嘢咯。 我谂到哥哥嘅画面就系听唱片啊、 嗯， 或者去打 tennis 啊、嗯，即系一啲男仔嘅活动，或者买支、买支吉他翻嚟。 系 咁，如果我姐姐买啲洋娃娃咁，我点啊？ 嗱，不过我想我想补充一样嘢，到底哥哥定姐姐好咧，又要睇下你系细佬定妹。 系啊， 如果你系妹。可能你会鍾意哥哥多啲，因为你觉得哥哥去保护你。嗱呢、个真係冇标准答案㗎、即係咁諗㗎咋。因为我睇今日睇咗几篇文章呢，外国嗰啲呢就有啲人话哥哥好，有啲话姐姐好，但係呢我发觉好得意，话哥哥好嗰啲呢通常呢係好物质或者好你现实嘅、保护到你啦，会买嘢俾你食， 会买嘢俾你啦。 但 你周 围 去啦、 啊、 有人蝦你呢佢会帮你出头啦。但姐姐嗰篇文章又唔系，姐姐呢会令你开心啲啦、你嘅情绪会稳定啲啦，倾心事系比较心理、 心 态、心 灵 多啲 嘅。 唔知系唔系咧？即系嗱，因为我睇几篇文章都系咁讲，哥哥咧就系即系 physical 啲嘅，保护你啊，买俾你食啊，边个虾你啊，揼佢啊，咁样。 系啊， 咁但姐姐，其实姐姐有时都好恶噶，你知唔知啊？即 系 姐姐可，其实姐姐。 Rewind 听 翻，冇乱讲嘢啊！ 你嗰句咩话？ 冇， 冇乱讲嘢啊！ 讲嘢， 我呢个礼拜又好， 我幻听啊！我听到啲唔知咩。 家伙， 做乜？我要从咩？今日做乜？ 系啊！ 你又讲咗句咩说话？ 系啊！ 嗱，我讲个故仔俾你听啊！虽然好多年前 呢个故事， 暗暗地黑， 暗黑啦，梗系。 不过咁样，我姐姐会唔会嬲咧？ 冇啦，冇讲。 你讲人哋嘅姐姐咯，你当系我姐姐， 系啦，你姐姐，你姐姐， 人哋嘅姐姐。好啦，有一日，有班小朋友啦，姐姐带住两个细佬，好细个，就系嗰阵时，我谂六七岁定七八岁，即 系 嗰啲年纪，即系唔知道轻重啊。点解我会咁讲？因为我补充你就知啦。好啦，咁喺自己嗰个范围，即係个天台，因为嗰啲用铁栏围住晒嘅，即係我过唔到你嗰度，你又过唔到嗰度，但係係睇到大家嘅，因为只係隔住个铁网。好啦，我哋自己喺度玩啦，咁样玩下玩下咁样。突然间呢隔篱嗰个天台呢又走咗几个小朋友上嚟，咁 唔识嘅。 唔识嘅。即係总之佢係另外一个单位，天台都属于某一个单位嘅。即係总之你去返你个天台，我去返，但佢係隔住个铁网。佢哋突然间呢好似好衰，即系个口臭啊！隔篱几个乞衣仔啊，咁样即系话我哋啊，即系无端端。 点解要咁样？ 小心用字，你呢个唔系你家姐嚟噶，你讲 呢个唔系我家姐， 唔系你家姐。 即系佢话我哋啊，无端端。 即系你谂我咁细个到而家我都记得，因为当时我觉得点解要咁话我哋啊？ 佢咪见到你哋个样啊？ 唔知道啊，即系总之讲啲好难听嘅说话咧，咁样笑我哋啊，咁又话 咁佢哋好有型咩？ 系啊，佢有冇着牛仔裤啊？ 系啊， 咁跟住咧，我最记得咁多年啦，咁多年， 你家姐出头。 我家姐咧，唔出声，一路都冇出声，跟住行越行越近， 哇！哎呀， 啊咪就唔系我家，就我家姐，唔系我家姐， 我家姐， 我就提咗你啊！我叫你唔系，又唔系叫你乞衣仔，同埋嘅就系嗰个亦都唔系你家姐， 冇错冇错， 系啊， 鬼上身自己， 冇错啦！如果系叫你咧，应该系乞衣公，系啦。 咁嗰个家姐咧， 系啊，嗰个家姐点啊？点样睇佢出头啊？ 行近嗰个铁丝网，你估佢做咩咧？ 扯开个铁丝网， 唔系嗰个一个花， 扯开铁丝网， 行过去， 咬烂嗰啲。 嗰个一个花园啦，最多乜嘢？ 花咯， 泥 啊， 掟过去， 掟过去啊！ 忽然间佢手里边原来有一扎泥，咁样撒， 哇，好有型， 好有型， 仙女散泥。 系啊， 跟住佢就喂咁啊，喊住， 抵死啊！ 咁都吓， 我最憎呢啲人噶啦。 我都系， 系啊，我都会帮手呢啲人，系啊。 喂，但我咁多年谂翻，佢阿爸阿妈唔会唔会出嚟话？喂，你做咩杀？即系 系细路仔教，点知啊？ 唔系噶，嗱，你试下今时今日， 你打唔少啦呢啲系嘛？ 你试下今时今日，即系以前大家可能会觉得呢啲嘢冇乜所谓啦，细路仔。今时今日当大家都系金菠萝嘅时候，一定大罪大轻问罪之师噶。 以前冇嘅。 系以前冇嘅， 以前边有呢啲嘢噶？你阿爸阿妈会唔会同你出头啊？唔会噶，即系搞翻掂佢啦， 系嘛？系同你玩下啫， 都冇噶， 一定系同你玩下啫。 以前冇噶，系咪先？你谂下，阿爸阿妈唔会同你走 计啊。而家学校，诶，佢同我烧我唔知咩，我听日见校长咁 样啦。 好啦，咁于是咧，成班鸟兽散，喊住走。当时我心谂。哇！我家姐咁，佢家姐咁犀， 系啊， 咁犀利嘅。 有冇觉得有光环啊？ 系啊， 罩住佢啊！ 但系问题嚟啦，你哥哥当时喺边？ 我哋个个都细个啊， 系啊， 即系唔系我哥哥嗰个 啊，嗰个 包括嗰个哥哥都俾人闹，你明唔明啊？但系佢冇出声。 我点解讲呢个咁多年前？因为就话其实姐姐都可以保护到你，睇下佢性格刚唔刚强嘅啫。有啲哥哥可能比较内敛，都未可能都唔出声噶。 冇错， 系啊， 家春初大哥哥， 系啊， 所以唔关性别事。 我细个有一次嘅就系，我觉得嘅就系，我就觉得哥哥好有型咯。咁就试过有一次嘅就系咩咧？我哋大家一齐搭嗰阵时有啲白牌车，嗰啲白牌车咧就去南涌道啊，以前有白牌车噶，啱嘛？ 系 啦， 其实都有的士， 系啦，冇错。佢就车咗我哋咧，就去一个南涌嗰度玩。咁跟住咧就应承咗我哋。南涌系喺新界近住沙头角边境嘅地方噶，冇嘢玩噶， 都系山水啦， 冇嘢玩噶。 点 解咧？我解释一下，就系咧，我个哥哥好明显嘅就 系 追其中一个姐姐，咁 啊， 梗系要去嗰啲地方，梗要带埋条妹，即系带个妹。 个妹， 即系带埋个妹，咁呢啲俾屋企人会觉得嘅就系我带个妹去玩，你明唔明啊？其实就系要你做电灯胆，冇用心嘅，咁啊就系带埋个妹，跟住咧就系坐个白牌车，仲记得有一两个唔知表哥定系表弟咁样咧，大家就 满晒部车， 乌合之众啦， 系啦，主角就系嗰个女仔， 主角就佢哋两个，咁跟住咧佢哋就去玩到咁上下嘅时候咧，就应承咗个白牌车，就几点钟嚟咧就会接翻我哋走嘅， 哇咁正， 但系好唔好彩地嘅就系。说时迟那时快，唔知点解嘅就系我哋去到嗰度玩到一阵嘅话咧，乌云密布，你永远都记得噶。细路女嘅系好惊噶嘛，系突然之间咧就嘈一声，好似开咗个掣咁样落好大雨。冇错，我怀疑都系嗰次嚟嘅。咁跟住咧就哇，即系成个天黑晒，咁跟住咧就狂风暴作。咁但系嗰阵时你冇电话啊嘛，咩都冇啊嘛，求救无门啦。咁就应承咗个白牌车嘅话咧，又冇嚟接我哋。咁点解知佢迟到？佢唔系冇嚟，不过只不过系迟到啫，都仲好过冇到啊。一嚟到嘅时候嘅话咧，我个哥哥二话不说嘅就系一抱就抱起我，摆落去我嘅车嗰度。咁人顶跟住嘅咧就系帮你拨下啲头发啦，有冇湿 记得咁清楚？ 好记得，因为我觉得佢好，佢好英雄啊！嗰一下，会二话不说，你掉低你个女朋友， 系 啊，佢净系边个都唔理，佢净系理我。 你最细个啊， 最细个，咁跟住咧就揾件衫咧包住我，惊我冷亲。咁跟住咧就即刻闹嗰个白牌司机，闹到咧佢就话有冇搞错？应承咗我哋几多点钟嚟？点点点点？又或者就系即系见到 嗰时 候，我谂 四五岁。 我啊，我应该系四五岁，好细个咋。但系呢一件事对于我嚟讲系好深刻，因为我觉得佢好锡我咯，即系佢好保护我。我觉得大 哥 应该系咁嘅。咁跟住佢就闹嗰个白牌车嘅司机，但其实都唔关佢事嘅，系咪啊？咁跟住咧就系咁将佢自己啲怨气发泄落佢身上。跟住我都见到嘅就系嗰个姐姐咧眼里面咧都发光啊！即系你觉得你好 man 啊，明唔明啊？即系个妹攞晒分啊！后来 有冇做咗你阿嫂啊？ 冇冇， 我唔紧要 啦。但我知道佢好中意呢个女，系啊，佢好中意呢个女仔咁样咯。所以呢一次嘅就系俾我自己 好 英雄，系啊，即系我对于我大哥嘅就我有呢一个印象， 你有啲头先我古仔嗰个感觉，好英雄， 好英雄啊， 好犀利啊， 系啊，你觉得佢就哇，嗰只用金光罩罩住佢咁样啊， 掂晒啊， 系啊， 记唔记得个姐姐 啊？ 你讲下你姐姐啲英雄史嗰下， 系啊！ 我记得有一次，我哋住呢个走廊嘅，打开 住走廊， 唔系住走 廊，原来你系浪浪嚟， 住走廊流浪， 哎呀咁惨啊！你下一阵先一埋再讲。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十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运输处处长罗淑佩话，期望未来进一步推行三隧分流的不同时段不同收费方案之后，可以压抑到过海车流的意欲，希望能够减少大约 5% 到 10% 的车流，令到整体过海交通更加畅顺。对于政府会不会研究推行电子道路收费，罗淑佩说，有关政策始终会加重市民的负担，加上推行易通行和首阶段633的三隧分流收费方案之后，在港岛北岸例如告士打道等道路的畅通程度有很大改善，预期接下来推行第二阶段的收费方案之后，在朝早繁忙时间有进一步的分流效果，未必需要推行电子道路收费政策。至于政府将会在星期日在西隧实施易通行，罗淑佩说，在星期六夜晚十点开始会在西隧开始实行减速改道措施，现场亦都会有充足的指示牌提醒驾驶人士要留意车速。印度禁止部分白米销售到海外，香港米行商会理事长陈建年说，印度暂停出口部分白米，没有停止出口香米，本港很少进口印度白米，进口的以泰国和越南香米为主，相信对本港食米供应没有大问题。陈建年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印度因为天气反常影响收成，为了保障国民有足够米粮，才宣布停止出口白米。白米价格上升过百美元一吨，但是对本港的影响不大。即使近期泰国茉莉香米价格上升40美元一吨，但是亦都属于正常波幅。至于零售层面价格，他说视乎进口商几时买卖，如果是近月买货，价钱当然有影响。香港一般有15日储粮，加上米商有存货等，食米供应维持正常。台湾继续受台风卡努影响，南投县仁爱乡昨晚至今晨雨势不断，多条乡道、产业和农业道路因为山泥倾泻受阻，部分地区停工停课，消防开设灾害应变中心。台风陆上警报已经在凌晨解除，台电表示，截至早上八点，全岛超过35,000户曾经停电，当中30,000多户已经修复。台电将会视乎后续风雨和道路交通恢复等情况持续抢修。卡努预料会在东海徘徊，横过日本以南海域。日本气象官员警告，卡努将会再次逼近冲绳，非常接近当地和鹿儿岛。 奄美地区。今日和明日可能有风速达到每小时100公里以上的阵风，和达到150毫米的降雨量。气象部门发出狂风、泥石流、洪水和河流水位上涨警告。冲绳电力公司表示，当地超过215,000户家庭一度断电，截至星期五清晨，仍然有大约四分一地区的供电受到影响。在天气方面，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有几阵骤雨，早上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的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周末期间有骤雨和几阵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和酷热，下周初仍然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75%，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9592点，升171点，总成交金额503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93点，升1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218点，升54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0.06元，升1.6；恒生中国企业69.32元，升8.2；腾讯控股341.8元，跌4毫；南方恒生科技4.39元，升6仙；�阿里巴巴95元，升1.85元；美团142.9元，升2.7；快手68.1元，升1.1；中国平安54.8元，升2；港交所322.6元，升4元。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06，日元142.54，瑞士法郎0.874，加元1.336，人民币7.173，英镑对美元1.274，欧元对美元1.096，澳元对美元0.657，新西兰元对美元0.609。日经平均指数报32,130点，跌28点，港金报18,030元，跌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34.75美元，卖出1,935.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有 Jessica 提提你。葵涌道去荃湾方向近祖尧村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龙尾去到玛格烈医院。睇返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新鸿基中心，西行过海去到景隆街。告士打道去北角和跑马地方向依家龙尾去到税务大楼。另外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去到马会大楼。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上乡道；加士居道过海，依家排到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由荔村。另外路面情况，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观塘道去油塘近康宁道一处挤塞噶，咁龙尾去到上怡道桥底。龙翔道天桥去观塘近平石村车多，龙尾虎山道桥底。新界方面，荃湾德士古道北去荃锦交汇处方向近六阳新村一段比较挤塞。另外，元朗公路去上去屯门方向近富泰村慢车，龙尾泥围。最后需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将南隧道出口调景岭。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商场上魔高一尺，道高一丈。港台电视31国剧夜场。 简言的夏冬， 由朱雅文饰演的男主角夏冬，资深商业调查师，冷静果断，在商业方面独具天赋，为查清当年留学时遭人陷害的真相，不惜从美国总部去上海分公司。 国剧夜场简言的夏冬，星期一至五晚9:30，港台电视31。 行政长官会在10月公布第二份施政报告，政府现正进行公众咨询，欢迎大家就各个政策范畴发表意见。 我和我的团队希望听取你们的意见，一起为民生拼经济做实事，共建更美好家园。 详情请浏览 www.policyaddress.gov.hk。 喂 ，AI 播放一啲令人开心嘅电台节目啊！ 好嘅，即刻为你播放《风骚快活人》。 喂 ，AI 播放啲喺唔开心嘅时候听嘅电台节目啊！ 好嘅，即刻为你播放香港电台第二台嘅《风骚快活人》。 喂 ，AI 唔该你播放令人轻松嘅电台节目啊！ 好嘅，即刻为你播放由梁继章、李丽瑞、马小强、阮仲阳主持嘅《风骚快活人》。 喂，有冇搞错啊？乜都系听《风骚快活人》嘅。 风骚快活人是一个有资讯有娱乐的节目，无论乜嘢心情都啱听的。 梁继章、李丽瑞、马小强，风骚快活人。 好啦，我哋分别都出卖咗我哋嘅家姐同埋我哋嘅， 冇错 冇错，流浪汉，我真系估唔到，原来你细个就系 咁悲 凉惨。 你话俾我哋听嘛，原来瞓走廊， 咪咯， 使唔使俾租噶瞓走廊？ 定系招行猛拆？ 屙尿边度？ 招行猛拆噶嘛，系咪啊？你边只？ 够未啊？ 唔知啊，我问你啊。 头先你自己你想翻重温，你话你住走廊嘅 修直住屋村，咁啊夏天咧就开咗门， 嗯， 但系咧有个铁闸嘅，系啦，咁啊啲细路仔走嚟走去，但我妈妈 夜晚瞓觉啲细路仔走嚟走去， 暗黑鬼故， 你肯定系 细路鬼， 定系你自己先睇到噶？ 我哋冇得出去玩嘅， 点 解？我阿妈唔俾我哋出去玩噶， 系啊， 净系只可以踎喺度，隔住个航天闸睇啲细路仔走嚟走去。 哎呀，好惨啊！ 系啊，咁咧住，因为我哋条走廊好长嘅，我哋住一头，咁另一头咧有一家人咧，其实几乎间间都识噶啦。有一个女仔特别黑掹掹嘅，特别曳嘅，叫牛王妹咁样， 即系晒到黑掹掹。 系啊，好大只嘅。咁有一日咧，我哋有四个。四兄弟姊妹，即系我三个家姐得我一个，我嗰时好细个啫，得可能。 哇！你真系三娘教子喎。 系啊，四五岁咁样冇嘢做。 通常咧，有啲人话咧，咁即系譬如全部家姐咧，嗰、那个细女应该娘娘腔嘅，因为咧 好阴柔啊， 好阴柔， 可能系 中意化妆补粉啊， 玩芭比啊，着粉红色嘢啊咁样啊。 你其实你夜晚系咪咁过噶？你 又 OK 啊？ 系咪你翻屋企改条裙，换翻条裙？ 其实系咪咁样噶？ 你系咪换一条裙翻屋企？ 着家姐啲高踭鞋啊，搽唇膏啊咁 样。想唔想睇个书包有冇棍？ 我点知你啫 ？OK 啊，我觉得 系 啊，尊重每一个人自己嘅意愿。 冇错。 咁咧有一日咧，唔知点解咧，突然间咧，嗰家人个阿妹妹又即系浩浩荡荡几个细路仔咁样一路行过嚟。咁我见到我哋几个咁样坐喺度望出走廊咧，唔知点解突然间咧好嬲，吐啖口水入嚟，噗咁样。 其实冇原因嘅，好似我 系冇原因 隔住嗰个铁幕，佢点解要闹我哋啊？冇原因， 冇原因， 冇得罪佢噶。 点知又吐到我家姐块面。哇！佢系喊啦， 整吐到你家姐块面啊！哇，咁又唔得， 好侮辱噶嘛。 系啊， 咁啊，好嬲啦，咁梗系话俾阿妈听啦，希望佢帮我哋出头啦。即系佢唔知去咗边，总之唔喺度。咁但系咧，佢话：，诶，细路仔玩下啫。 系咪以前系咁？ 系咁嘅， 一定系咁。佢又唔想搞事，同埋咧，因为隔篱邻舍咧，佢费事多事啦。咁呢件事之后咧，咁我哋梗系要商量一下，点样让佢 复仇机 revenge。基道山恩仇记， 基道山口水恩仇记， 咁咧就抄个玩具箱，有支水枪，就咧谂住咧就去抛佢道门，就劈啲水入去，咁就真系水嚟嘅，冇其他嘢嘅。咁啊，点样咧？跟住我家姐话：嗱，你男仔走得快啲， 由你做啦。 家姐好嘢， 佢去敲门， 正人出口 系啊，佢敲门就要我即刻。射完咗， 但系如果系人哋大人开门咧， 唔理啦，冇分析得咁仔细啦。 你嗰个做大案 咧，我哋都唔会去睇一次嘅。 复仇系啦，佢仲唔使认真，你认真就输啊！ 我哋 仔嘢嚟， 冇彩排， 冇对标。 我哋系呢啲流罗嚟， 冇私家姐下面等， 冇啊，系啊，佢话知，总之佢觉得咁样 报系啦， 报 咗仇就算噶啦， 话知你肥到边个啊，系咪？ 咁咧，得我大家姐同埋我去，咁我中间两个家姐就唔敢，就喺屋企。佢话开定个铁闸，一翻嚟咧就即刻飞入嚟，即刻 爆我。 咁咪好似都 OK 啊， 成条路线都 系啊，唔系听落去都啱嘅。你咁多人做乜嘢啫？一人佢有个扑低嘅话，咁 咪 仲麻烦。系 啊， 清一清场。 系啦、啊，总之嗰边咧就开定个铁闸，一搞掂即刻飞入去爆我。即系你又唔使又开铁闸， 好明显咪只系你咯。 系啊， 听佢哋扮会晒嗰个场面，场面仔 冇谂。 我都認真咗。如果係我唔會翻屋企咯。 跟住，我仲問我家姐：，哇，跑快啲，我使唔使換翻對白鞋？你拖鞋，你甩咗佢。 我哋以前嗰啲人字拖係啊，好流。 拖鞋唔知點跑親就甩嘅。 係啊，冇錯，前面個粒的啊嘛，前面個的，我知啊。 跟住佢話唔使啦，幾步路啫。 其实你咪唔想去啊？ 少少啦， 系惊嘅，话晒都系啲作奸犯科嘅， 系咯，射水枪 咁大罪 系嘛？系啊，报仇啊，大佬！ 但系咧，嗰次我都有少少啲所谓即系英雄心嘅，即系佢恰我家姐， 系啊， 帮我家姐报仇， 咪系咯？ 因为 唔系佢应该要唾面自宫。 因为我觉得 呢四字字， 我觉得我应该都走得快。 结果呢个计划有冇进行？ 你评估过，你觉得系 O K 嘅，系咪？ 嘣嘣嚟咯！咁咧，跟住咧就 嗰日嘅天气系点啊？ 晴天有太阳， 但系内心有啲风雪。 系啦，成条走廊好静嘅， 消失 冇人开门嘅， 有冇放烟？同埋有啲白鸽飞 嘅。O K， 我家姐问：准备好未？准备好， 我谂起英雄本色， 系啊，有啲咩？有啲乜嘢？ 佢一道门啊嘛，我家 姐就响右边，就近我屋企嘅。佢一敲门，咁佢开门，我就喺左边出嚟就射佢，佢就即刻跑，我跟住佢跑，成、个计划 就系 好完美， 万无一失。 同埋我知咧，仲有啲大水枪嚟，唔知佢有啲大水枪，嘣嘣，跟住。嗯，即刻就睇，等你 个心有冇狂跳啊？ 有啊， 一定有 啊！以前你做呢啲嘢系 真 系知嘅，系啊。 跟住我家姐嚟咯，准备，一、二、三，各各，冇拖鞋声，即系冇人踏踏踏踏，你听到啊嘛？ 好静， 话埋嗱，有拖埋嚟咧，差唔多到咧，佢就会走。一开门我就射， 嗯， 得未？你再咦冇反应，再各各，咦真系有个拖鞋踏踏踏。咁弹埋嚟咯，跟住未开门就走咗， 好离啊！ 佢走咗啊，我未啊。 跟住咧， 跟住门开射啦，冇水出嘅，原来我支水枪要出几啊？嗰个人望住我，做咩细路？ Love is one big illusion. I should try to forget, but there is something left in my head. You're the one who set it up. Now you're the one to make it stop. I'm the one who's feeling lost right now.Something left in my head 网上情缘，每个人的一辈子都会遇见几个自己爱的人，运气好的话可能会有更多，不过要遇到不放弃的人就要超级好运。曾经遇过的人对你好好，手上永远是鲜花礼物，他们都爱你的，开口埋口都是甜言蜜语，但如果碰到挫折就会怎样。人爱你只是爱有深浅，他们都是好好，不过当一对爱人面对难题的时候不够好，然后你就惊觉到原来坚持比重新开始还要来得困难，站在面前的是可预期的障碍，而爱情世界里面全部都只是想象。跟着你就明白了，要放弃一份爱情或者一件困难的事，但愿意留下继续努力就需要更大的心意。正是说我爱你是不重要，应该说不够。面对困难，面对生活种种压力，他还愿意留在你身边。 It's written in the moonlight, painted on the stars. We can't change ours. Don't give up on us, baby. We're still worth one more try. I know we put a last one by just for the maybe stars are few. Don't give up on us, I know we can still come through. I really lost my head last night. You've got a right to stop believing. There's still Don't give up on us, baby. Lord knows we've come this far. Can't we stay the way we are? The angel and the dreamer who sometimes play. Come through. It's written. Still come through. Don't give up on us, baby. Don't give up on us, 网上情缘，每段关系的结束有一千个理由，如果真的要继续下去，其实都是找到一万个理由。你要明白这件事，任何事情都有一体两面，有光就会有暗，爱情都是，虽然有那些争执，有些不开心，但是亦都度过一些美好的时光，不能够因为一些坏事就将好的全部一笔勾销。重要的是怎样将坏事变成好事。任何关系没有绝对的好或者坏，只有自己怎样看，能不能够继续往下走，都是同样的道理。于是你再不去问你会爱我几耐，你比较想知道你愿意努力几耐。爱情最令人灰心的就是，你明明还想要努力，原来他已经决定放弃。当你还在想以后的时候，他连过去都已经忘记。你要求的是一种爱情的共同进退，一起恋爱。然后你明白了，或者你一直在找的不是最爱你的人，而是那个在第三十次吵架之后仍然愿意笑着说我们再试下。那个就是仍然留低，那个就是愿意同你一起再努力，无论有几多的困境，嗌过几多次交，都不会离开始终陪伴在身边的人。 I did my best, but I guess my best wasn't good enough, cause here we are back where we were before.Seems nothing ever changes. We're back to being strangers. Wondering if we ought to stay or head on out the door. Just once, can we figure out what we keep doing wrong? Why we never last for very long?What are we doing wrong? Just once, can we find a way to finally make it right? To make the magic last for more than just one night. We could just get to it. I know we could.Thank you. And it seems the time before we've got, we haven't got a place. Just once, can we figure out what we keep doing wrong? Father, good times never last for long. Where are we going wrong? Just once, can we find a way to finally make it right? To make the magic last for more than just one night. Hello, 大家好，我是米雪。怎样做个快活人？其实生活是很简单的，生活的情趣要自己找，自己去安排。朝头早我就会去跑步，跑完步呢就找啲三五知己朋友去饮下茶，倾下偈，做啲自己鍾意做嘅嘢。我鍾意揸车，揸车时候听下收音机，翻屋企又睇下电视，长知识啊。不论係年纪大或者年纪细嘅，身体就要健康。所以最紧要係每日笑一笑，咁就好开心好满足㗎啦。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风骚快活人。 风骚快活人啊！一十二点半咧，仲有点唱嘅时间，电话号码而家可以打嚟啦吓，1872388。隆重介绍今日靓女跳舞达人，就系、是、大眼校长。 都是来自 Bloom Dance Academy 儿童流行舞蹈学院的，是不是院长啊？ 校长，他们 叫我校长，是啦，校长就是大眼， 大眼， 自己个眼，耶， 个眼真的好大啊， 系啊。我想问大眼呢个名系人哋帮你改噶系咪？学生帮你改噶？ 我好细个学紧芭蕾舞嘅时候咧，就有一位老师就开始话：，喂，你只眼咁大，你叫大眼妹啦。 系系， 跟住就开始叫大眼，就一直到而家咯，由妹到而家唔妹咯， 叫靓女啦而家。咁啊，阿大眼妹妹咁啊，几多岁开始？因为我听好多人咧话学舞要好早开始嘅。 我嗰阵时就四岁已经开始啦， 更早都有 学芭蕾舞。 我谂你啲学生有冇啲再细啲啊？ 而家咧最细就两岁就已经 学啦。你知唔知而家啲学习年龄咧？我见我有一次有啲出嚟学嘢嗰啲咧，系一岁咋。爬爬咋， 唔得噶， 就唔系学跳舞啊！嗰次就系学一啲嘅叫沟通啊，即系小朋友系自己一齐玩啊。 但系学跳舞，我应该几多岁到？你觉得应该先？ 坦白讲啊，我哋嗰度咧都会有两岁嘅小朋友已经可以嚟嘅，但系因为每个小朋友都唔同嘅，咁睇翻啦，而家最即系有啲两岁三个月，哇，佢已经好接收到指令噶咯，跟住之后已经可以跟住做啲动作。咁我哋其实呢一个班，坦白讲咧，都唔会系成堂系跳好犀利、好犀利嘅舞咯，学习指令啊，跟住之後就會跟住一齊咁樣，係啦，係一個 pre dance 嘅班咁樣樣咯。咁但係的而且確，譬如以前我四歲學嘅時候，啲人會覺得哇四歲好早喎、 啊，係啊，以前覺得四歲好早啊， 而家唔同咗嘅咯。佢坦白講，我有陣時都試過啊，有啲歲幾嘅小朋友， 哇， 係啦，跟住啲家長就會話啊，佢可唔可以學跳舞啊？咁我都會好坦白講話可以嘅，但係可能即係要。即係過幾個月再過嚟咁樣樣咯，係啊。 點解會知咧？因為嗰時我女就係咁啦，嗰時有種握住片喎。咁其實學咧唔係好學到，但係佢能夠感受到，見到啲姐姐喺度跳舞咧，佢會 feel 到，即係感受氣氛咯，只係咁。 音樂感， 老師，我有嘢問。 佢想學啊？ 係，我想學，但係咧我係二歲加五 X。 喂嗱，即系咁讲，咁样年，其实人都系头先我细个学唔到啦，咁长者学唔得，我唔系话佢，即系再大啲年纪，啲皮嗰啲咩骨头脆卜卜嘅时候仲学唔得。 会唔会有啲舞蹈系唔得嘅？ 尤其是芭蕾舞，系啊，尤其是芭蕾舞。 熟龄嘅得唔得？ 因为而家 呢个形容词好，呢个形容词 咁样，你五十加二。 我之前咧，因为我而家主力咧做流行舞嘅，即系跳 jazz、fun、hip hop 嗰啲嘅，咁我而家就冇教芭蕾舞。但系我之前睇呢个新闻嗰啲报道咧，都有个婆婆系去到即系。八十几岁跳芭蕾舞嘅喎， 但系讲紧可能系自细开始学起啊。 佢唔系噶，佢系 九岁先开始学。 佢系好似年纪即系已经退咗休，退咗休先至学学噶。所以我自己觉得其实跳舞应该咁讲咧，睇下你系想去到咩程度咯。即系如果你中意嘅话，其实我觉得冇嘢学唔到嘅。 即系你纯粹玩下有乜所谓啊？消磨下时间。 咁你 每一樣嘢可能係有唔同嘅目標噶嘛。有啲人係會覺得我要做專業，有啲人我想教跳舞，咁有啲就係、喂，課自己開心啫嘛。所以我覺得跳舞或者學好多嘢，其實都係任何年齡都可以咯。 咁你細個嘅時候係咪已經諗住做老師噶啦？ 有人逼你㗎，四歲， 四歲唔 識 啦， 咩啫？ 係喎， 四歲學芭蕾舞， 大眼你還掂冇嘢做，去跳舞。 真係抽你係咪啊？ 四歲嗰陣時候，我媽咪咧，因為我媽咪本身都跳舞噶， 係 啦，係啦，咁佢就四歲就帶咗我去學跳舞。坦白講，自己都唔記得咗係點樣噶啦。咁跟住慢慢喺度一直學，一直學嘅時候，咁就慢慢學到十幾歲咯，芭蕾舞就咁之後就停咗啦，係啦。咁之後就去到大學嘅時候咯。咁跟住之後，因為我有兩年咧去咗英國讀書，咁嗰段時間就停咗舞跳舞，咁翻到嚟就入咗中文大學，咁就入咗 dance 咯，就開始跳而家 jazz fun 啊 hip hop 咁樣咯。咁我可唔可以踢一踢？因為咧其實今日我嚟到呢個節目咧，亦都係因為我喺 dance 入邊認咗個師弟， 個師弟叫阮仲陽， 係啦係啦係啦，咁就要踢一踢佢，亦都同佢做個演唱會啊，要講一講。 佢有冇追你啊？有冇追你？ 冇冇。 有個追你會唔會接受 啊？我哋成啲爆下音。 哇！呢、這个好敏感， 冇女朋友嘛？ 嗱大眼，如果你唔愿意，你依家就即系拍一拍个手， 即场表白，即场表白。阿阮仲阳，你有冇？阮仲阳，阮仲阳，你讲两句，你翻咗嚟。唔系你最多几多？ 已经系有夫之妇。 唔系， 而家系 。而家啫，你当年点解唔追佢嘅？点解你唔追佢当年？ 因为 变咗咁嘅人， 因为其实前排咧系大眼生日啦，我哋可以唱首生日歌噶。 讲咩啊？答咩啊？你我都话你坐得太近啦，马小强学晒佢都 冇翻两日啫，退步得咁紧要嘅一种。 问非所答啫你。 原来可以乱咁讲嘢嘅呢度，我而家知啦。 我哋冇乱讲嘢，我哋冇乱讲嘢，对出嘛？系啊，我哋好有 sense 噶讲嘢，系啦。 好啦，咁讲翻俾可能跳舞啦，咁你都系有。不同的舞蹈你接觸過啦、但那時候其實很厲害大眼，因為考了一個就是英國皇家舞蹈音樂學院的一個、 芭蕾舞的 一個職業的 難不難考 的，其實要考些什麼的，還有就是他選你進去的時候，我聽聞說要骨骼精奇的 是嗎？ 真的 是、 手腳的比例又 要 怎樣 考到直不甩 的，其實這個就是一個好的跳芭蕾舞的人才的、 其實 有沒有這些東西的？ 我考的那個是一個試來的、一個叫做 RAD， 一個芭蕾舞的點講咧，係一個專業嘅試咯。咁而家好多跳芭蕾舞嘅人，佢哋考緊嘅都係呢個試嚟嘅。咁、其實佢就係一級級咁樣樣上嘅，咁、就由好細個 Grade One、Grade Two 咁樣上，咁、去到之後 咁樣係咪？ 係啦。咁譬如好似我哋學琴，因為我冇學琴，我唔肯定啦。去到大個好似有 solo 啊呢一啲嘅級別噶嘛，係啦。咁去到我哋芭蕾舞亦都係咯。嗰陣時叫嘅就譬如 pre 有elementary 咁樣樣上咯，咁去到之後我就考咗 advanced 咁樣樣咯，咁但係我唔知而家係咪已經改咗啦，即係嗰個，因為始終你經歷咗唔同嘅年，你可能個制度嗰啲咧都會改咗噶嘛。 咁要考啲乜嘢啊？定係你有一首歌得得得咁自己 就定要有筆試？ 冇筆試嘅， 考車咩？ 一次 p 有啲問題唔使答，有啲問題唔需要答，有啲人唔需要答。 但呢點處？ 要考乜嘢噶？ 应该佢有成个 syllabus 嘅。咁嗰阵时咧，其实 syllabus 里面其实每一级都唔同嘅。咁去到慢慢越嚟越高级嘅时候，就会有啲 bar work 啦。咁跟住之后大概可能有十个嘅嗰啲 exercise。咁、个考官就会去到嘅时候，就会抽一啲啊，咁而家我哋系要做 PA 咁样样，咁我哋就要。跳俾佢睇咁樣樣咯，咁另外就會即係出嚟啦，咁跟住又有啲 footwork 啊，有啲 jumps 啊，咁另外就要 on point 啦，即係大家成日講嗰啲用腳趾嚟行路嗰啲咯，嗰個就叫 on point 咁樣樣咯。 聽聞嗰啲即係腳爛曬㗎，我聽聞係 真係會㗎。 因為有一次咧，外國影過一個我唔記得一個女仔啦，即係個 dancer 啦，佢企喺度只腳趾咧，除咗鞋之後咧，係哇完全咬曲曬㗎。 系啊， 系咪啊？ 我嗰阵时已经唔系专业啦，因为其实我一个学生嘅程度啊嘛，咁但系始终 on point。 即係都要承受一個人嗰個重量，咁所以變咗其實都會真係損咯咁樣樣咯，係啊， 所以其實都啲 dancer 係好辛苦。 阿馬老師，你試下，一定減到個肚腩。 唔係，我有興趣睇下大眼啲腳趾，而家 你話睇睇啊？ 都係出唔到。 其他嘅啲唔同嘅舞蹈嘅話，又可唔可以分享一下？其實有啲咩唔同咧？譬如可能講緊跳 jazz 啊，又或者講 hip hop 啊咁樣咧。 嗱， 其實音樂唔同。 音樂唔同啦，咁其實個 foundation 都好唔同嘅。咁其實我自己咧就係去到大學dance嘅時候先至開始接觸啦。咁我會覺得簡單啲嚟講啦，因為好難好用好啲專業嘅用語用口述嚟講啦。咁爵士舞相對比較似啊嚇，我唔會話一樣啦，似芭蕾舞嘅，就比較上有好多一啲譬如趌高啊，嗰啲嘅 foundation 咁樣樣咯。咁跟住之後去到譬如 hip hop 嘅話，咁其實就會我自己以前跳芭蕾舞啊，之後再去學 hip hop 嘅時候，我會覺得比較相反嘅，即係啲重心啊。因為我哋跳 ballet 嘅時候好多 pull up 啊，咁跟住去到學 hip hop 嘅時候，其實反而係向下啦，即係如果用一啲唔係即係用口講 嘅重心就係 啦，個重心相對係好唔同咯，有少少我自己覺得係調轉咁嘅感覺咯，係啦。咁跟住之後，我會覺得其實每一個舞種都會有佢個別嘅一個foundation，係啦。咁呢一個就因為始終用口好難去講啊，但係或者可能睇到會見到，咦原來係咁樣樣啊！但係當你去學習嘅時候，又係另外一樣嘢咁樣樣咯。 但係校長啊，早幾年疫情咧，係咪完全我見到有啲咧喺網上透過嗰啲 Zoom 去教你？你有冇經歷過呢啲啊？真係 有啊！講起疫情嗰陣時，因為我嗰度主力做小朋友啊，咁所以喺疫情當中，其實我哋都停咗好耐嘅。咁而你講到 Zoom 嘅教學咧，我哋其實就都有嘅。咁但係我哋就選 得唔得嘅？教跳舞喎，透過電腦。 一開始咧，我自己都會對呢一樣嘢有猶豫啊，因為始終咁多年其實都係現場教㗎嘛， 你可以捉住佢手嗱，高啲低啲，咩透過呢嗰啲點教啊？ 咁但係去到之後就發現咁樣停唔得喎，唔得嘅意思係乜嘢呢？係因為啲小朋友嗰陣時喺屋企啦，就完全唔喐啦。咁跟住又收到啲家長又講話，哇！佢哋唔喐唔得啊，好想跳舞啊， 係啊。 同埋我覺得其實服佢哋個心理狀態，其實大人都係啦，即係你成日牛喺屋企，乜嘢都唔 要 做，係啦。咁跟住之後佢哋即係我哋就收到啲家中話：會唔會有 Zoom 啊？咁我哋就提供咯。坦白講啊，我覺得對比起現場一定會賺啲，但係我覺得好過冇， 好過冇，冇錯。 同埋我哋都會 set up 到，望到個即係老師都會可以邊個同學你可以再隻腳好啲。但我覺得好得意嘅一樣嘢，就係咧見到好多小朋友上堂咧，有啲家長喺隔離一齊上啊，跟住 好抵喎， 一人收費，一人同行， 一人價錢。 但係好搞笑嘅，可能啲家長自己都唔係好想上嘅，但跳跳下會見到咧後面個電視機咧反射個家長啦。 你學佢啊嘛，後邊跳舞嘅家長你翻埋位， 不如俾多份錢，俾多份錢。 但又覺得好好嘅，即係一齊跳，即係會覺得佢哋又可以好開心咯， 多啲推動 佢咯，親子嘅樂趣 係啊。 另外仲有我就知道咧，大眼咧亦都出席過有好多嘅演唱會，有幫過有好多嗰啲哇犀利嘅名歌星咧，伴舞啦、編舞係嘛？ 冇編舞就去到之後有啲少少嘅作品咯，但演唱會我主力都係做舞蹈員咯，係啊。 咁邊個跳得最好啊？ 最難忘有冇邊個難忘啊？ 我想讲好多都好难忘，因为 你做过边几个啊？张学友啦， 张学友、 容祖儿、 李克勤啦、古巨基啦，跟住Fiona 啦，跟住周柏豪啦，都有。 其实做呢啲辛唔辛苦啊？即系做一个 show 嘅 dancer， 我成日觉得咧个歌声就哇，即系好风光啦，系咪？但幕后嗰啲流到身水身汗，即系唔系个个都留意到。 其实你哋真系好辛苦， 真系好辛苦啊！你哋 我自己觉得体力 又要换衫换得快， 系有辛苦嘅。但系我觉得做每一行都会有噶嘛，即系都有辛苦嘅位噶嘛。但系我自己觉得喺台上面成班人一齐去跳舞，因为跳舞系我哋中意嘅一样嘢嘛。咁喺台上面可以表演出嚟，其实都好大满足感啊。系啊， 咁你最难忘嘅有边次嘅表演啊？如果系同嗰啲歌手一齐嘅？ 哇，其实真的很多次都很难忘，但是我会觉得张学友的巡回演唱会是很难忘。哇，但是那个容祖儿又很难忘。我都很难 讲。 很难取舍。 是各有各 跟阿學友出埠咯喎， 係咪？係啊係啊，嗰陣時跟咗。 難忘嘅地方喺邊度啊？你係咪跳芭蕾舞啊？定係？ 嗰陣時就係跳即係 jazz 分 hip hop 咁樣樣咯，即係係啦。咁因為嗰陣時跟嗰個係二分一世紀啊，咁就跟咗佢年半到啊，咁就百幾場咯，去咗唔同地方。 你年半都翻唔到屋企咯，即係話。 不是，中間可以回家的、哦、即是我們看回那個演唱會的 schedule、嗯、就可以中間回家的、 啊、都挺好、啊、起碼你這年半一定有 job 真的 ensure 了可不可以這樣 都很幸運的 是的是的其實真的難忘的就是這些啦是吧、嗯、即是可能一個巡演這樣就會去不同的地方的一班人大家又好有那種 spirit 和那種精神 還 有因為排舞的時候都很多樂趣、嗯、即除了演出之外因為剛才說話為什麼學友會咁啊張先生係啦，點解咁難忘？係因為經歷咗好多唔同嘅地方啊。咁、哦、但係譬如祖兒啦，係啦，咁都幫咗佢跳好多次啊。咁就會覺得哇，每一其實唔止佢啊，好多都好好玩咯、啊 嗯。 即係連排舞嘅時候又大家又哇一齊好努力做一件事咁，所以就好多都難忘、 嗯。我一定要問你一個問題嘅、嗯，就係咧跳舞俾到你咩感覺啊？點解會愛上啊？因為我冇辦法愛上跳舞。 可能你有咧， 我左手左腳同埋覺得我自己係 唔少跳舞唔叻嘅人咧，係覺得好困難嘅。 我覺得 好困難。 嗱，應該咁講，我覺得一開始可能你太難啦學嘅嘢，即係你係啊，即 係。但我由土風舞學起，小學三年班。 你嘅肚咁點跳土風舞啊？ 係啊，佢係肚啊， 哦，土風舞，個肚有風，哦，個肚有風嗰啲舞。 一路跳一路 舞，一路查百 X 啊！肚有風，土風舞， 搞到我不停望住個肚兒啊！ 唔好望，望得多唔吉利，唔老禮， 唔好望，唔好望。 咁你每一次跳舞嘅時候，會俾你有一種咩感覺啊？ 好興奮啦，即係腎上腺飆升， 飆升係咁，你就好中意呢樣嘢。 同埋尤其是喺台上面更加、嗯。 我想問跳舞會唔會炒粉嘅？我哋講嘢會講錯啦，跳舞會唔會炒粉？同埋觀眾睇唔睇得穿㗎？係 啦，即係跌低，但係冇嘢咁。 係啊，即係 甩咗啲嘢。 嗱，應該咁講啊，我相信每一個演出者其實做你嘅專業，當然都會有啲時候個狀態爭啲嘅。坦白講會有甩舞嘅，又或者可能突然間喺個台上面， 發台瘟， 但你唔好俾人知咯。我仲要令到係人哋錯咁樣樣咯，係咪啊？ 發台瘟， 試過人有十一個人都錯，係咪？ 唔係即係咁講啫，即係嗰個係一個即係心態上，因為我哋都會同學生講話，唔好怕自己錯，因為你越怕自己錯就會越 係㗎，係。 咁所以你上到台嘅時候，就算錯。我、哦、都是啱嗰、那个， 都系好有自信咁样，都有个自信。 呢种精神我中意， 就算错我都系啱嗰个，好哲学， 系。但系之后翻翻嚟， 好扭曲价值啊，好扭曲价值。 唔系个心态上喺个台上面啫， 我错但我啱。 但系落翻台嘅时候要即系知道啊，原来呢个位我错，我下次就唔好啦，即系个心态啫。 呢句好嘅。好，十一点半先咧，新闻报告Hello，提提大家1872388可以打嚟点唱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11: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由厂商会主办的工展会购物节，今日起一连四日在亚洲博览馆举行。会场设有近330个摊位，划分为6个主题展区，部分产品低过1元，同埋以一折发售。厂商会会长史立德在开幕致辞的时候说，去年展会在疫情阴霾之下举行，当时主要为撑企业，希望为零售业带来暖流。今年守得云开见月明，恢复通关之后访港旅客反弹，零售业市道转好，参展商对今年的展会有好大期望。 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致辞的时候就说，相信今次展会有助刺激本地消费，上半年零售业总销货价值按年增长超过两成，近期有不少大型展览活动都丁财两旺，加上政府上个月中发放新一期消费券，相信可以进一步推动消费，成为今年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成都世界大学生运动会乒乓球女双项目将会由国家队包办金银牌，决赛在下午大约三点上演，由前天一和赵尚的组合面对黄晓彤和何卓佳。前天一和赵尚在四强以局数四比一击败美国组合，至于黄晓彤和何卓佳就在另一场四强赛以局数四比零轻取日本组合晋级决赛。由于赛事不设季军战，美国和日本组合双双取得铜牌。运输署署长罗淑佩话，期望未来进一步推行三隧分流的不同时段不同收费方案之后，可以压抑到过海车流的意欲，希望能够减少大约 5% 到 10% 的车流，令到整体过海交通更加畅顺。对于政府会不会研究推行电子道路收费，罗淑佩话，有关政策始终会加重市民的负担，加上推行易通行和首阶段633的三隧分流收费方案之后，在港岛北岸例如告示打道等道路的畅通程度有很大改善，预期接下来推行第二阶段的收费方案之后，在早上繁忙时间有进一步的分流效果，未必需要推行电子道路收费政策。至于政府将会在星期日在西隧实施二通行，罗淑佩说在星期六夜晚十点开始会在西隧开始实行减速改道措施，现场亦都会有充足的指示牌提醒驾驶人士要留意车速。在天气方面，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有几阵骤雨，早上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的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周末期间有骤雨和几阵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和酷热，下周初仍然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75%，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9615点，升195点，总成交金额665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295点，升1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238点，升74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0.1升2毫，恒生中国企业69.48升9.8，腾讯控股343.8升6，南方恒生科技4.41升8仙，阿里巴巴95.05升9，美团144.1系升3.9，快手68.65升1.65，港交所322.6升4蚊，中国平安55.05升1.45。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07，日元142.6，瑞士法郎0.874，加元1.335，人民币7.18，英镑对美元1.274，欧元对美元1.096，澳元对美元0.657，新西兰元对美元0.609。日经平均指数报32204点，升45点，港金报18025蚊，跌1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35.87美元，卖出1936.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又阿姑先同你跟进翻，较早前喺葵涌道去荃湾方向，近住祖尧村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但一带都系仍然比较车多，经过要小心。 睇翻隧道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车龙喺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就喺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皇后大道东。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喺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就喺温思劳街。西隧嘅九龙入口近住收费广场一段车多缓慢。路面情况，港岛区下曲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车多，龙尾喺海富中心。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就喺兆辉台。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挤塞，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就喺佛光街桥底。封路情况，油麻地嘅海泓道由于路陷，去翻佐敦道方向近住文昌街休憩花园部分行车线需要封闭。另外在港岛南区的大潭道有道路工程进行，直至到下午的三点钟，大潭道近住龟背湾的路段是临时改为单线双程行车，经过要小心。另外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南湾隧道入口向九龙和宝林北路景林村方向坑口。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踩单车和揸车一样都要遵守交通规则、交通灯号、交通标志和道路标记，这样才是好心态出行。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国剧830，风吹半夏。 你今晚话想俾啲咩我睇啊？ 我想俾你睇下我哋新钢厂嘅计划书。我哋而家有新钢厂啦，喺滩涂附近嗰块地，我全部都租晒落嚟。阿就啊，我哋之前讲嘅真系要实现啦！ 国剧830，风吹半夏， 逢星期一至五晚8:35，港台电视31， 凌晨12:00精彩重温。 极端天气突袭，触发山泥暴射，引发连串灾难。 唔好以为咁嘅场面只会喺电影出现。极端天气近年已经喺世界唔少地方触发严重嘅山泥倾泻，所以我哋要留意山泥倾泻警告。万一灾难喺香港发生，我哋要配合政府嘅紧急行动。你同我张家辉都唔可以置身事外。 Hello， 大家好，我系黎瑞恩啊。你问我咩嘢先系快活啊？我就觉得咧，做咩都可以随心，想做就去做。咁就係最快活㗎喇。如果你哋都想再快活啲嘅话呢，咁就记得每朝10:00到1:00记住听风骚快活人啦。 记得听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10:00到1:00风骚快活人。 继续我哋星期五嘅风骚快活人，提提大家啦，卡文听紧你嘅电话噶啦，因为12:30就系点唱嘅时间，号码就系 18723888。 介绍我哋嘅舞蹈达人，见到我哋今日嘉宾就系大眼校长， 校长你好， 耶、yeah.。好犀利啊！头先喺麦后嘅时候，佢教你跳舞、啊， 教马小强跳舞啊， 名师出高徒 啊！ 你就系高徒， 不过咧头先 点样啊？ 喂，头先啊老师教我咧，我觉得系几科学同埋几有步骤。我容易掌握嘅， 同埋佢提阿 Sarah 提出一点咧，我都系嘅，因为啲朋友如果分唔到左右，咁喺跳舞咪完全输晒咯咁样。咁头先我第一次听到，原来可以教佢另外一啲嘅方法，就系叫佢用另一名去。叫佢嘅左腳同右腳係咪？ 係啊，即係譬如好似頭先啦，因為我哋右邊有縫牆，左邊有個玻璃，咁我就會話：你嗰邊係牆牆腳，嗰邊係玻璃腳啊！ 嗯， 即係咁變咗佢有個概念，咦？即係牆嗰邊腳近住牆啊嘛，咁咪會容易記咯。 係、嗯、啊，就唔係用左右嚟分啦。 係啦、啊，呢個係我小朋友嘅經驗咁樣， 哦、 變咗我教大人咯，初學者我都會咁樣教咯、 哦。好，嗱落嚟嘅時間咧，就麻煩咧，大家想問我哋問題啦、 哎。 加油！ 好 睇下点， 都要加啦，加 我尽量，我尽量，我尽量，唔好嬲，唔好嬲， 好， 好，尽量加， 玩啫， 第一题， 好，咁我哋咧，首先， 我哋咧教小朋友嘅时候咧，有一个动作，唔系就系教小朋友嘅，学跳舞其实成日都要拉筋噶嘛。咁、我哋咧成日教小朋友咧就会练呢个大字马。咁、其实咧，如果我哋同小朋友讲话，我哋练大字马，其实佢哋唔会记得噶。咁、但系咧，我哋咧就会讲咗，你要做一个动作有个名嘅，咁佢哋就会自动自觉咧会做到噶。咁而家就系估下大字马呢、這个，我哋会点样同小朋友讲系咩 term？ 好啦 ，A 系 spaghetti。B 是 risotto，C 是 paparazzi， 跟住 D 是pizza。 你谂咁耐一定唔系啦 ，pizza 最尾嗰、那个、 哎、 大字马 系啦 ，spaghetti risotto。 咁就一个嘛 ，spaghetti 好， 因为 spaghetti 应该系直嘅，即、就、系、是、一直嘅咁样。 但系佢煮熟咗会乱。 会 乱 嘅， 我唔理，我 都系 spaghetti， 我全部系 spaghetti。 哦，答案系 D pizza。 吓，错啊！ 古惑 系啊， 我想讲咧，呢一个系我今朝咧同阮仲阳食早餐嘅时候，佢教我噶。佢话要扮下嘢。 你个死！ 搵一掟啊！ 出卖我哋，你知道我哋估嘢嘅思维吓？ 应 该 系 pizza， 因为我哋 pizza 咧打开只脚之后咧，咁我哋就会放啲材料落去啊，系啦，咁跟住我哋就会咧焗熟个 pizza 咁样样。 咁但 系关 跳舞咩事 啊？ 我都系 relate 唔到。 即系我哋拉筋嘅时候咧，咁叫啲小朋友，我哋而家要做 pizza 啦。 哦，咁 佢就问，系啦。 系啦，你继续再做， 坐落地下嘅，坐落地下嘅，系啦，咁跟住之后咧，咁咪呢个有一个 pizza 嗰个框框咁样样啦，就摆啲材料落去，跟住之后就我哋向前嘅话就焗熟埋佢咁样咯，系啦， 咁我哋做咁大字马， 大字马，大字马其实系真系要可以变咗180度 嘅，即系一字马啦，系咪啊？ 一字马就系前后， 哦，明白明白明白， 系 咁样坐低。 系啦，系啦，呢一个系练大字马，系啦，系啦。咁但系如果要做得真系大字马，就系180度咯。 哦， 系啦， 好啊， 好。 但你都好松， 佢好犀利噶，佢有做瑜伽噶嘛， 犀利哦。 点解你唔赞我嘅？ 走开啦，第二题。 唔系，因为我未赞啫，都唔错。 唔使赞，唔使赞，唔一定要赞。 都考咗好犀利，都咩嘢佢都兜到。 唔系，因为我觉得你好肯 try， 系啊， 系尝试系已经成功嘅第一步。 好，第二題。 好，第二題啦。咁呢個咧係關於即係喺演出經驗上啦。咁以前做 dancer 成日咧，有一樣嘢咧好幫到我哋演出噶。咁直至到而家，即係譬如我教小朋友啦 ，on stage 嘅時候，呢一樣嘢都好幫到忙嘅。咁係啦，問咗先。咁就係 A 係發泡膠 ，B 係黑牛。知咩系啊？ 知道飲品啊嘛， 唔係飲品 嚇，唔係飲品啊， 唔係一黑牛，係嗰啲牛皮膠紙啊，黑色牛皮膠紙，係啦、 哦。 咁跟住之後 ，C 係海綿 ，D 係牙籤。呢一樣嘢咧，好幫到咧我哋演出嚇，好好啊！ 黑牛， 我都估黑牛， 黑牛 即係黑膠 喺個台嗰度嘅 ，mark 住嗰位。 哦，係喎，咁 mark 位喎，係黑牛。 好，最後答案黑牛。 系 啱嘅， 好嘢！ 我觉得好犀利，系因为咧谂到个台乜。另外咧，我都想讲下点解我哋话佢咁有用啊？因为咧，譬如好搞笑嘅，因为我哋 dancer 其实都要有好多唔同嘅 台位。 一嚟台位啦，二嚟就系我哋啲衫啊。譬如我以前做 dancer 嘅时候，突然之间话，我听日要着黑色。波鞋，全黑色波鞋，咁冇咁点啊？咪搵啲黑牛黐咗，真系成对波 鞋。黐咗鞋， 系啊， 系 啊，系啊。跟住之后，譬如打底啦，你戴咗白色啦，真系黐出嚟噶咋？ 哦， 系啊，即系黑牛系可以帮你做多多嘢。另外就系摆一个嗰个鞋嘅下面啦，亦都冇咁黐咯。 啊 即系好多嘢都可以帮到。 但 系 另外， 系咪个个都有一个有一卷？ 我哋多数都系问即系啲。製作單位嘅，嗱而家就會記得帶咯自己，係啦，以前嘅時候就會啊有冇黑牛啊咁樣咯。 但係大校長頭先你講另外啲咩牙籤啊、棉花咩發泡膠，啲有冇用㗎嗰啲？ 我啱啱定係 作 㗎 咋？即係唔係真係有用嘅？ 但我諗可能都有用嘅。 作㗎啦呢啲， 籤啊，真係虧你講得出啦。 其實好多以下問嘅都係佢作㗎。 好，第三。第三題 好，咁咧而家我諗大家都知噶，即係企喺中間咧，就係叫 C 位啊嘛。 係， 咁其實有啲咧係企喺側 邊嘅，即係譬如一個 pattern 最側邊嗰啲，咁其實都有個位咁樣樣嘅喎。 我就唔知，我就係知思維。 係啦，因為大家都 C 代表咩啊 ？Center 係啦，咁就係A 係太陽蛋位 ，B 係牛奶位 ，C 係雪菜絲位 ，D 係杯面位啊。 嗱，佢今次就一陣，可能係杯面啊，因為佢頭先就係咁樣就一陣。 你講緊嘅就除咗 center 位之外嘅話，其他嗰啲係叫做咩位啊？ 第一个是 太阳蛋位、牛奶位、雪菜丝位和杯面位。 我估太阳蛋， 我估杯面， 因为喺个早餐 咧，系咪啊？那个 center 位嘅就系、是、啊。 我以为你肚饿啊！ 我唔关心我啦，老师。 肚饿都可以食雪菜丝嘅，其 实又系。 猪嚟嘅。 佢中意食太阳蛋啊！ 跳啊，老师！ 你教跳舞啊！ 杯面 课业， 你估咩话？太阳蛋， 我太阳蛋， 我 杯面，杯面 系啦。好，两个太阳蛋，一个杯面。 好， 正确答案系有冇人啱？ 杯面位。 啊，祝到你条路啦！ 系啊，我专登扮多次，我谂住。这个我不知道。 吓、 啊， 你不知道嘅？ 呢 个 咧系我入行以嚟，唔系呢个。我觉得呢个是大家一起去 research 翻点解咯。 因为咧，嗰啲我哋冇得解噶。 你哋有冇听过咧？你要学习一样嘢，点样记忆更加深刻咧、嗯？就是要自己揾个答案出嚟。 咁你揾唔揾到 啊？未啊，一齐揾我等先同你。 侧边位就叫杯面位啊。 最侧边嗰个 透 嗰啲 叫 杯 面 位，系 啊， 呢个系我入行嗰阵时咁样讲噶。我唔知系行内嘅术语，我哋嗰阵时 系。咁用啊？即系就话就系大家企喺杯面位咁样啊？ 唔会咁样讲嘅，即系咁。我哋排咗个位置就喺嗰度啦，咁但系我哋自己就话，哦，我哋冇啊杯面位咯，咁样样咯，或者即系唔会咁样话，喂，你喺杯面位，点 解唔直情话台左位台右位咧？咪仲清楚？ 但系嗰阵时系行内，我哋自己会咁样样讲、或者又未必成个行内嘅，即系我谂 系自己有啲俗语咁，就好似好劲咁样，当你一讲杯面位，你唔识啊，唔系自己人嚟，即系我觉得系咁。 我哋又好少咁样样嘅，但系嗰阵时我哋会咁样倾咯，即系会咁样。 其实系边个恰你啊？嗰阵时你唔怕讲翻俾我听啊？咩杯面啫？我觉得根本不成了。 那段时没，但现在有一个叫马老师的人。 好，我喜欢这个答案。 有少少 怕惊 啊，现在。 不 用 不 用。我未必可以继续到个节目。 我帮你问，我帮你 问。好，这个答案。 好，下一题。 好。 跟住之后，好了，这个我讲一讲，就是假设有些人啦，不是很记得个帽，那就站在比较厚一点的地方，那他们就成日呢在度撞，就是咧，即系留意下人哋跳成点，跟住就自己即刻跟住。咁我哋都有个俗语噶、哦，咁咧 A 就系偷底裤 ，B 就系偷咖喱 ，C 就系偷番薯、，D 就系偷牛腩。 偷番薯系咪？ 其实呢啲真系好难， 系啊， 得个 撞 字撞 嘅啫，是但啦。 可唔可以讲多次啊？可唔可以讲多次啊？ 撞偷咩？你想 偷底 褲、 偷 咖 喱、 偷 番薯，同埋偷牛腩， 同埋偷牛腩。 我哋冇 理由，冇理由，冇理由偷底褲咪得 啦。我唔慣講呢啲， 我 頭痛。 我講唔出啊，係啊。 我偷， 我淨係識 面紅。 濫竽充數咁咪好咯。 濫竽充數 啊！你唔識， 我唔識。 偷咩？偷咩？你偷咩？ 我 偷牛腩咯， 我偷番薯， 偷番薯系咪？咁我偷底褲。 点解你会 大家自己偷咩啦？话吓， 好， 有冇人啱？有冇人啱？有人啱， 撞撞偷番薯。 哦， 我以为其实除咗跳舞之外，其实都会话偷番薯咁样讲。 唔系我哋唔做呢啲嘢噶， 又啱，所以我都系好后先识。 但有冇有呢个系冇原因嘅，又系冇原因。 做呢啲嘢， 呢个都系入行之后嘅术语嚟咯。即系我谂呢一啲， 你真系唔知跟咩人入行啊！你真系。 跟阮仲阳可能，噏得就 系阮仲阳同你讲嘅咋， 系你作噶，系咪你作噶？ 我冇人明， 你噏乜嘢啊？都冇呢术语，根本就冇， 从来都冇。 哎呀，傻猪， 呃咗你啊！呃咗你， 好大镬啊！而家 你小心啲识朋友，知唔知啊？ 好复杂噶呢个社会。 我而家个电话 delete 啊，开始。 好，第一题。 最后一题，呢个都是术语啊，行内。 你仲够胆问？好嘢， 佩服， 嚟嚟嚟， 堅持自己認為要做嘅嘢。 佢咪話咯，啱咗都係錯嘛，啱啱先講。 唔係錯都係啱，錯都係啱。好，咁我哋咧就係講啊，即係有啲人啦，咁可能。跟一個 show， 因為可能佢啊同時期搭咗其他 show 啦，咁佢嚟到咧要嗱嗱聲學好多嘅舞，咁我哋咧點樣講咧？追巴士、追火箭、趕鴨仔、趕豬仔， 追火箭啊！ 追火箭， 係啊，追火箭啊，係、 趕鴨仔同趕咩話？ 趕豬仔，重複一次，第一 第一個係追巴士， 追巴士， 第二個係追火箭，之後係趕鴨仔。跟住 D 系赶猪仔， 我改得唔得？ 我都系想改巴士， 我都改追巴士， 我咁辛苦啊！ 系啦，追巴士，火箭带去玩， 太快啦！ 追巴士， 嗱，追巴士， 系啦，我以前入行嘅时候咧，咁样就系叫追巴士，但系去到后屘咧，因为而家越赶越多，因为越嚟越多舞啊，啲人就开始慢慢讲笑，就话哇追火箭啊呢次真系， 即系两个都啱，可唔可以咁啊？ 系啦，系啦， 系啦 ，very good， 好犀利啊！ 好嘢， 好嘢！ 我想问咧， 有 陈计啊？其实咧，有冇所谓叫做有啲人咧一出世或者佢本来就即系学跳舞叻啲噶？譬如先我见到你教马小强咧，你又觉得佢有冇天分咧？因为有啲嘢咧，有啲人话喂佢实叻啦，佢本来就叻，有冇呢啲噶？定系你相信咧？任何人其实只要有一个好嘅老师都可以跳到。 有冇人唔识跳舞噶？ 吓咩意思？任何人 跳唔到舞 咧？嗱，你见到啲歌星，有啲歌星跳舞都唔系特别叻噶。但系有啲歌星， 例如边个啊？ 你阿边个啊？边个同边个咯？系咪先？ 好多个。如果你咁讲，因为有啲佢唔系叻跳舞。 我自己觉得咧，天分系一定有关事嘅。咁我觉得如果你天分再加上有人即系遇到好好嘅老师啦，跟住你自己又肯努力花时间，家长又栽培嘅话，咁我觉得其实一定系可以成。但是我自己就好多，因为我学校都开了八年了，见住有好多其实可能一开始真的不叫做好有天分的学生，好喜欢好喜欢，现在都会跳得很好咯。所以我觉得是看你有几喜欢和你有几放时间在这一样东西上面咯。 为什么会这样问呢？我觉得是这样的，有天分的话他一定会跳得叻的，因为他觉得他自己在这一方面的话他很叻，他很簡單佢就可以 catch 到啲嘢嘅話咧，咁你一定係會跳得好嘅，就會叻，所以呢啲叫有天分。因為曾經你有聽過嘅就係有啲人會去勸嗰啲家長嘅就係你唔好叫佢嚟拉小提琴啦，佢冇天分。啲細路仔佢根本唔識啊，佢唔叻啊，又或者佢唔中意啊，咁樣嘅話佢就會拉得唔好，拉得唔好你唔好嘥佢時間。 不過有時咧有冇天分同中唔中意都幾。即係 relate 嘅，即係佢有天分，佢就越拉越好。咁跟住佢係中意，但有啲可能佢覺得自己跳嚟跳去都唔好，佢就會唔中意，好抗拒。 所以 兩種都有啊，係咪啊？有啲可能係冇天分嘅，但係跳跳下之後覺得就咦幾好喎。 會啊，我覺得其實應該係有一個鼓勵。我覺得身邊嘅人都好緊要咯，因為我睇到我自己好多學生可能一開始一般嘅，但係啲家長又會哇你真係好好啊，進步好大。我覺得身邊嘅人其實多啲鼓勵佢，都會覺得哇咁我咪慢慢跳得好咯。要睇到自己嘅進步咯，係啊。 跳舞係有啲咩嘢大家真係要去感受一下，就會唔會係同你嘅身體嘅一啲互動？定系嘅就系、是、即系跳舞可以俾到你一啲咩可以俾到啲 咩回报啊？你觉得其实 我自己觉得其实简单啲嚟讲啦，我好中意呢样嘢。一开始可能冇咁谂得咁复杂嘅，就妈咪带我 中意 就 中意咯， 系啦，又或者妈咪带咗去，变咗一个习惯啊。逢星期几我咪去学跳舞咯。咁但系慢慢就感受到个乐趣啊，因为越嚟越认识呢样嘢嘅时候啊，原来。是可以咁樣樣嘅喎，咁去到而家其實都一段時間啦，學咗係啦，咁但係都會發掘到，唔同嘅音樂或者唔同，即係去而家都會 keep 住進修啦。啊，喺唔同人身上都會學到更多唔同嘅嘢咯，會發現，原來個身體可以咁樣樣做嘅喎，一直都 explore 緊，而呢一種 explore 係令我覺得，哇！ 好大满足感， 系啊，系啊。当你每一个做到多少少嘅时候，都好大满足感。 好，咁希望你继续喺呢个舞蹈嘅路上教晓更多人，好唔好啊？ 好啊，多谢你。 更多日蛋校长、四眼校长嗰啲咁嘅，加埋呢个四眼校长，你计唔计呢个？ 好， 老师，你觉得我有冇机会成才？ 头先教咗喺读新闻嘅时候， 你头先好好，但系你头先突然间欺负我。 你冇天分， 基仇校长， 你有进步。 好，今日多谢晒大眼校长，多谢晒， 多谢 ，thank you， 多谢你哋。 嚟啦嚟啦，继续跳舞啦吓！翻嚟我哋十二点啊，会有车路的士悄悄出现啊！ 梁计仗，内功最劲，因为我做得最耐。 好嘢好嘢，我系李丽蕊，笑功最强。唔知点解，啲人听到我笑就会好开心噶啦。 我系马小强，我武功盖世，因为我乜都冇。 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至一点，风骚快活人， 日日为你发功，功德无量。 化妆嘅时候最紧要咧，梗系个底妆持久度够高啦。究竟有咩秘诀呢？ 有一个方法咧，就系、是用少少碎粉， 是是 但系沟落个粉底液度。个碎粉咧就记住，即系要好幼细嘅碎粉先得、嗯。如果你攞比较粗身少少嘅碎粉咧，佢会有结块噶，即系会一笪笪噶，效果就冇咁靓啦。同埋佢系帮你个持久度再高啲添。 要了解多啲拣底妆嘅貼士，就要留意今个星期六晏昼两点到三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超 B 同你一齐，终身美丽。 做人真的不容易哦，如果能够做到是一个快活人，就梗是风骚啦。啊，香港电台有三只风骚快活人、哦、哎呀，真是恭喜贺喜啊！我是林建明，大姐明啊！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 风骚快活人。 好啦，礼拜五嘅最后一个钟头啦，十二点答二，记得电话号码就系1872388，一八七二三八八，可以打嚟点唱。 车路的士， 超车， 大家好，我又嚟啦。 话乜都关你事系列节，今日又嚟，我真系估你唔到啊！ 冇错， 我哋今日嚟一个叮叮篇先， 又唔可以话佢离题嘅，因为咧车路的士车嘅路有好多不同嘅车， 冇错啦， 大车、细车，有用踩嘅车，有叮叮车， 揸嘅车， 叮叮呢个名字都真系好香港吓，即系大家都知道咩叫叮叮，因为佢踩个粒掣咧。我以前曾经梦想过做电车司机嘅、 嗯，我以前细个直头咧专登系车尾咧上车嘅时候，永远都要揿佢两下咯，叮叮， 同埋咧我觉得揸叮叮咧同揸私家车好唔同，佢有一个掣，我唔知而家仲系咪咁啊，有一个掣噶嘛，咁样慢， 转盘， 咔啦咔啦咔啦咔啦咔啦咁样噶嘛。我最中意企喺个电车先，落车前企喺嗰度睇佢点样揸嗰个电车。 冇错、嗯，其实咧而家去到第六代噶啦，咁啊大佬讲嗰啲系啱啱两代之前都仲系用嗰个转盘去转嘅， 银色嘅转盘咪有个手柄咁样拉拉拉， 好传统嘅嗰、那个。咁、嗯、我而家嗰咧系一支单缸向前后推嘅，掹向自己加速，向前推嘅话就减速嚟嘅。咁、嗯、佢就所以个变化都好大，叮叮成件事。 喂，住走廊嗰个你以前有冇坐电车？ 有，我问几样嘢，佢最高速系几多啊？ 四十几， 哇， 其实快噶，因为佢都系原来有个统计， 快噶佢可以 呢四十几嘅时速，大家听落好似比起架车一啲都唔快，系咪先？但系原来个统计就系话咧，喺如果同地下铁比较，三个站以内咧，叮叮一定快过地铁，系啊， 哇，叮叮快过， 系啊，一定系。因为咧讲翻，譬如你行去个地铁嗰度，你又要等又要行 呢啲咁嘅计， 系啦。但系问题咧，路面你一架车埋嚟一上嘅时候，其实佢一行就好快啦、嗯，就已经系三个站之内、嗯，地铁嘅三个站之内、嗯、就叮叮一定快过佢嘅。 同埋喺香港咧，因为叮叮嘅历史即系咁几多年啊？佢其实 百几年啦，其实横跨咗三代人咯。 所以基本上咧，你几多年几嘅人都好啦，你都有回忆噶。对于叮叮嚟讲， 系啊，大家会唔会有啲咩特别嘅回忆？ 有啊，我细个坐佢后边嗰架接驳嗰架单层， 佢、啊、拖住一架嘅。 系啊，嗰架真系好玩，因为我永远如果有机会去香港咧，咁我一定要求。坐尾尾嗰个拖车， 你觉得佢 你头等嚟嘅？ 我唔知啊，好玩咯。总之 嗰 个 头等嚟嘅咩？ 系原来以前有分头等、二等、三等， 有分嘅咩？ 系啊， 反正我中意去嗰度，咁又俾我坐尾坐。 O K， 但系我屋企咧就系住喺呢个旧利舞台戏院啦。咁嗰个其实而家嘅嗰个商场嘅时代广场咧，就系一个电车厂嚟嘅。 冇错。 咁我以前咧嗰个地，即系我住嗰个地方咧，朝早六点几就听见电车出厂咧，转个弯 ，grab 咁我就会嗰啲声系陪伴我好多年嘅童年， 冇错、嗯嗯。我以前 我冇，因为我系住喺新界嘅，系、啦。我谂叮叮应该系会俾到一啲住喺港岛区嘅嗰一班人， 系啦，好大感觉咯， 感觉 系啊， 因為我以前就係喺西營盤嗰邊嘅，咁其實就喺西港城嗰邊咧，同我大佬一樣啦。佢又係一個九廿度嘅彎咧，永遠一轉彎嗰啲聲。原來咧，而家呢一刻啊，丁丁佢哋做咗好多嘢噶，佢哋甚至乎連呢一個 SN 都差唔多已經消滅咗咁滯㗎。 因為都有少少 少少 騷擾， 好輕微嘅。咁佢哋點樣去消滅咗呢樣嘢咧？原來佢哋喺呢啲大嘅九廿度角嘅轉彎位咧，佢哋一個路軌佢落咗功夫嘅，佢都係嗰條鐵軌，但係佢哋有啲橡膠喺側邊啊，咁佢就可以有一個輕微嘅喐動，咁可以俾嗰、那個路軌有少少嘅走位卸力嘅，咁所以咧就會大幅度咁樣減少咗嗰個噪音咯。 我唔知聽 到佢哋，我 有 聽緊我哋㗎， 冇錯啊，叮叮坐嘅朋友 有問題。我知道咧，天樂里嗰度有個位咧，以前有個叔叔坐喺度嘅，就睇下佢、就轉邊邊嘅， 佢要掹一掹嗰個軌道。 呢度有冇科技取代？ 有啊，佢其實而家咧全部叮叮嘅系統咧都好電子化嘅，好多嘢係我哋大家估都估唔到。 例如咧， 咁我或者講翻小強嗰個先，嗰、那個路軌已經係由司機自己可以撥掣去揀噶啦。但問題咧，又唔係佢隨便亂咁撥嘅，譬如我明明係要向前行嘅，佢嗰個手痕去撥咗向右转嘅， 就喺第二度噶咯， 系唔会俾佢转嘅。咁佢点样样咧？佢就系靠司机而家上车之前咧，佢要 bit 一个code。咁样咧就已经知道噶呢一部车当日嘅路线系会行啲咩嘅。咁司机去到嗰个位佢拨掣，如果系同嗰条路线一样嘅，先至会俾佢转咯。 如果系发头喂，如果嗰个系马小强， 系啦，我系中意转啦，咁佢唔俾你转。 如果嗰个系马小强， 哎呀，咁就好好多啦。 明明系国语歌，佢执咗条粤语歌咁样，系啦，系啊， 俾你 咁样，明明瞓屋村嘅瞓走廊咁样，系啦， 系。但系咧，另外有啲嘢咧，就系譬如丁丁，其实原来已经系破咗健力士纪录噶，唔知大家知 系咪 历 史方面？ 歷史其實佢都未係佢破紀錄最犀利嘅嘢，佢嗰個健力士紀錄咧係咩咧？最大服務中嘅雙層電車車隊，全球最大原來係佢嚟噶， 好叻， 冇錯，好犀利啊！ 好叻，好叻。 跟住同埋咧，佢如果假設咁講咧，我哋科技上面咧有一個真係我覺得哇好犀利嘅嘢，佢竟然咧係喺呢個日內亞國際發明節裏邊，佢係攞獎喎。咁首先講翻啦，日內亞國際發明節原來係全球科技發展，即係講發明。是最 pioneer 最 top 嘅嘢嚟嘅，最巅峰嘅嘢。咁淨係讲评审来自40个国家。每年咧係會有超過1000個項目參賽，再揀邊一個係得獎嘅。咁丁丁原來係攞咗獎啦，佢 邊年攞啊？ 2023，今年喎， 今年 係啊，好犀利啊！咁佢其實咧，佢嗰個係咩咧？叫特別獎暨金獎啊，係做乜嘢嘅咧？佢可以俾丁丁去預防到電車脱軌同埋碰撞嘅系統。咁佢做乜嘢咧？就係、是、個丁丁嘅頭殼頂。同埋前面佢加咗一個類似雷達加激光嘅嘢，咁樣咧，大家而家呢刻完全唔知噶嘛。但係嗰個系統就一路去掃描住個地下啦，有 AI 成分喺裏面嘅，咁 AI 就知道本身個路段正常狀況係點樣㗎啦。跟住佢就一路再對比住路面啦，會唔會出現咗啲咩特別嘅嘢？例如螺絲，實際應用咯。原來佢喺40-50米之前啊，佢已經係可以見到地面會唔會有一粒螺絲當。2cm 左右嘅螺絲，佢都可以揾到出嚟。跟住咧，如果佢真係見到呢啲叫障礙物嘅，佢會即刻叫司機即係閃曬燈啦，要停啦。咁司機只要配合住停低，慢慢過嘅時候就肉眼去揾嘅時候，就可以輕鬆地過得到呢啲嘢咯。如果假設你咁啊，用我哋肉眼去望住個路面睇嗰2cm 嘅嘢，根本上係冇可能㗎。你憑住有埋個速度嘅時候，根本上冇可能。咁而家呢個科技咧，就可以真係幫助到啦。好安全地可以去防止甩轨啊！无端端因为有粒螺丝喺个路轨里边架电车时候跳咗出嚟嘅，即系唔会有呢啲嘢发生。 不过记忆中都好似冇发生过啊嘛！即系我记忆中，即系电车出轨啊嗰啲， 其实有 有冇啊？ 有 试过一次啊？ 好危险啊！其实佢一离开嗰条路轨就真系斋碎，咁佢就会界到就嗰啲叫做石屎地都全部花晒咁样嘅，所以我都有問過嘅，丁丁嗰邊佢其實揾到幾個，因為我哋臨尾先講係邊個啦。咁佢哋有幾個超過30年經驗嘅司機都講翻，其實佢哋咧揸車咁樣計啊，佢哋除咗要顧左顧右之外咧，原來佢哋要擔天望地啊。咩嘢意思？原來上面嗰條電線，如果有啲咩障礙物嘅，佢哋要好小心啦。路軌裏面如果見到有個障礙物，譬如我話會唔會汽水罐啊？佢其實汽水罐嗰啲就唔係障礙物嚟嘅。咁因為可以碌得扁，直接過得到。但係如果你真係有一粒螺絲喺度，一啲工業用嘅螺絲啊，嗰啲絲帽嗰啲咧，係真係可以彈起一個電車嘅。如果佢有速度經過嘅時候，係可以好危險嘅。所以電車司機其實 要顧及嘅原來好多咯。 但係點睇啊？我汽水管反而睇到啫。 係啊， 但你螺絲我真係睇唔到嘅喎。 用新科技 咯，所以佢一定要發明一個咁嘅嘢，要去提高佢嘅安全系數。 而且喺呢一個真係嗰、那個。咁大嘅叫賽事裏面佢真係攞到獎，因為其實真係安全性好高。 而係我哋香港，我哋 香港本地㗎，係 啊， 本土研發，因為大家唔知知唔知道，原來叮叮咧所有嘢而家都係喺香港本地製造㗎咯。 是啊， 好犀利啊！ 包括有啲咩嘢呢 你見得到嘅嘢。即係我嗰日啦， 成個車 身 啦， 跟住佢嘅轆啊，你見得到裏面嘅零部件全部都係喺香港做嘅，香港人研發，甚至乎細微到而家仲有一部我哋舊嘅叮叮喺香港嗰度行緊嘅，即係仲係綠色鐵皮啦， 木 裏面全部木嘅木凳，跟住佢係藤織嘅一個座位咁樣嘅。 最早年嗰啲， 最早年仲有一部喺度行緊嘅， 得一部咋？ 係而家得翻一部，咁嗰一部 佢仲係出街㗎嘛？係 出街 嘅， 大家如果好彩係可以打不。但是甚至乎那張凳那個藤織的位置都是叮叮內部現在人手去織緊的東西。 但我想問這個最舊款和現在的分別在哪 裡？哦，那它的安全性會大了很多，速度會有分別，跟著它還有環保了很多，因為為什麼叮叮它會由木製去咗而家變咗金屬製，其實係環保因素嚟嘅，因為佢哋都想個叫做一個社會責任啦，跟住去盡量去延長每一部車可以用到嘅壽命。咁所以咧，佢個環保就係話，我哋轉咗金屬殼之後咧，其實嗰部車隔熱好咗啦，跟住環保咗啦，跟住有啲乜嘢嘅損傷好容易就可以去叫做修復得到。咁始終木製嗰一部咧，佢用耐咗嗰啲木係真係會自然磨損，真係需要直頭係換嘅。 講到早年咧，你坐電車咧有啲咩回憶？我記得嗰陣時咧，電車咧嗰個有人賣飛嘅，咁有張飛咧，有譬如你去中環、西環唔同價錢噶嘛，佢就喺嗰、那個你去邊啊？咁啊打一個窿，即係嗱你去到呢度咁樣分段收費， 冇錯啊！ 好多年之前， 大佬講緊呢個賣飛咧，其實我又問咗叮叮一樣嘢，我話喂嗰部好舊嘅叮叮上面喺個樓梯底有個凳仔㗎，有個窿窿， 賣飛 原來 係 賣飛，我呢個真係唔知喎，因為我以前細個咧， 司機有呢個賣飛㗎， 我就好中意。好中意就系要坐嗰个位嘅， 想做买飞嗰个， 原来系买飞位嚟 嘅。 即系有冇经历过嗰啲？ 我冇，但我知道，我知道有一个咁样嘅情况，但系我就比较少答咯。系啊，但我都有留意呢啲咁样嘅嘢嘅咁咯。其实我想问一问嘅，而家总共嚟讲，我服务紧大家嘅，总共有几多架嘅电车？ 嗱，喺香港咧，而家系有160几架电车嘅， 咁多 系啊。但系喺路面每日行紧嘅，平均都有120架左右，上上落落嘅。咁我就一路我都冇个概念㗎，我一路以为喂叮叮系一架好传统嘅车啦，咁司机好似好简单去控制，我就諗咁系咪佢哋每一架都系自由行，纯粹系跟住前面嗰架，前面嗰架喐得我就喐咁，即系冇监管，好难控制。原来唔系㗎。 唔系 嘅 咩？ 原来唔系㗎。喺叮叮个总部里面呢，佢有一个类似嗰啲机场监管局咁嘅嘢， 行到边都知㗎。 每一部叮叮去到边，佢哋都知道嘅。系啦，司机系可以直接同到总部联络，甚至乎总部知道咗，喂，当系喺铜锣湾嗰度有意外发生咗，咁我哋需要去调配啦。原来总部系见得到晒每一部车去到边。一个位置，佢哋即时调配可以即刻喺个 office 嗰度进行嘅，系一个好先进嘅大佬嚟嘅，原来系， 好犀利。 喂，有一个地方我觉得好得意嘅，就喺、是、北角个总站咧，我嗰个街市嚟嘅， 系 啲一电车转入嚟咧，就好似泰国咁样搬开晒， 大家散开晒， 系啊，嗰、那个 咁咪成日要搬开咯， 系啊。但系好得意嗰度，即系一有电车入咧，啲人就搬开晒。 我谂呢个算系一个文化嘅一个部分嚟嘅，即系譬如我有好多外国朋友，佢哋嚟香港旅游啦，我都话嗱，你真系必须要玩样嘢咩？就系、是、叮叮游。你只要做嘅就系喺西环个总站嗰度上车。咁其实咧，你嗰3蚊嘅车程咧，你可以感受晒香港大街小巷嘅变化。我甚至话呢一个系一个五官。嘅功能上面一個體驗嚟嘅，你連個氣味啊，所有嘢都唔同。你由最舊嘅區去咗市中心中環金融區，突然間去到銅鑼灣變曬 shopping 嘅，再去埋頭先阿強講另外嗰邊總站，原來去到街市咁樣嘅，呢啲係真係。 就是一個車程你可以體驗曬嘢嚟，所以大家我啲朋友嚟到，佢哋好興係做咩呢，就喺樓上車頭嗰個位置，佢哋就 set 埋個 cam， 跟住就影縮時片， 係啊， 一條片係可以睇盡咗香港個變化，好得意嘅，係佢哋都話哇呢、這個真係好好嘅一個體驗嚟。 嗱，少少點樣都好咧，我哋因為車路的士啦，咁當然我哋講緊電車嘅話，當然我哋要同嗰啲嘅電即係我哋嘅車都有啲嘅吻合啦。我想問一樣嘢，電車係咪就用電發電㗎？ 我又問下大家， 有其他嘢可能個燒。 我哋對與錯，我哋是非題。 當年百幾年喎，有冇咁多電啊？ 嗱，我哋即係而家 係咪插插數？ 嗱，我哋當而家呢刻是非題，我哋電車究竟係行電啦，定係仲有其他選擇嘅咧？ 我谂应该系电啊， 有其他选 佢嗰条边就系掹住嗰啲发电噶嘛， 咪有条天线咪掹住个 天线嚟啫，就系发电。 系啊系啊系啊， 停电佢 系啊， 停电咁点算啊佢？ 嗱，停电咧，佢其实中间佢有配电站嘅，咁佢都希望就系停电起嚟咧，佢都唔好一次过由头到尾断晒啦。咁所以中间配电站都可以顶一阵间嘅，系啦。但系大家都应该系觉得用电啊嘛， 电咯，佢就叫电车嘛， 系啊。包括我都系觉得用电，好嘢 系嘛？ 我哋全军覆没嚟嘅， 真系点解啊？ 我哋 系啊，原来丁丁仲有咧，系可以用柴油发电噶。 可以即系，但系而家用紧， 而家用紧嘅，而家真系用紧。 即系佢有两个能源， 佢有大约系三部呢啲柴油发电发动力嘅电车啦。每一日都仲喺港岛嘅路面上面行走紧嘅。咁系我嚟做乜嘢嘅咧？ 唔使条边咯。 系啦，佢真系冇嗰条边噶，但系咧佢系我嚟做乜嘢先？佢系我嚟做电车维修啊、检查啊嗰阵时，佢就会出动噶啦。每一日凌晨时分佢出嚟嘅，或者有啲咩大问题啦，即系头先阿强嗰个停电咁点搞先？如果真系停到好大镬，真系冇晒时候，嗰部柴油发电嘅电车其实可以负责出去拉翻啲电车走嘅， 系啊， 一次可以拉几多部电车啊？佢冇理由来回来回啊！ 其实都好似可以话捻好多部嘅，系因为佢柴油个柴油个发 动力大过， 其实系好大嘅，讲紧成部叮叮楼上楼下就系嗰个engine 嚟嘅， 哎呀，好得意啊！ 嗰个外形系咪同普通电影一样？ 一样嘢， 绿色嘅，一模一样嘅， 但 系 冇上 边 嗰条天线， 冇得坐人嘅，真 冇得坐人。 如果谂住后边十架电车都几 壮观嘅， 一个嚟， 但就唔希望发生啦，因为如果发生到呢个情况嘅时候，就真系好严重问题。因为咧，其实我哋都可以而家呢刻咧，我哋去。不如去多謝一下我哋丁丁嘅朋友啊，好唔 好？ 其實咧，丁丁佢哋好好啦，佢哋裏邊阿 Jimmy 啦，阿澤 Sir 咧，就頭先我哋講緊卅幾經 年 嘅 年 嘅 人 啦， 同埋阿 Jack， 咁佢哋三位咧提供咗好多資料俾我哋。 嗯， 阿澤 Sir 咧，其實佢再分享咗個經驗嘅，就係喺2012年嘅時候咧，唔知道大家記唔記得，就是、一個好犀利嘅風球 啊， 冇錯，嗰、那個風球咧係叫做偉森特。其實係掛到十號波嘅，咁、其實當時係發生咗咩事呢？就係喺灣仔附近啦，喺啲棚架完全冧曬落嚟，直接砸中曬嗰啲叫電纜啊所有嘢，咁叮叮係停曬啦。咁、其實咧電車當時都派一班勇士落地嘅，咁就係 扎上其中一位， 咁佢点样咧？当时地面紧咧已经系完全冇晒办法啦，因为又大风又大雨又危险，咁样咧佢哋嗰条电线杆其实已经甩晒噶啦。咁阿扎 Sir 就系落到地嘅时候就睇咗当时嘅状况，咁就灵机一触，点样可以救得到呢一件事啊？咁佢就喺前面嘅电车嘅上层。先至伸嗰支杆出去控制翻後面嗰啲掛翻曬佢上去，咁樣咧，當時就係憑佢嘅機智去解決咗一個好危急，大家都解決唔到嘅問題。因為你諗啊，當時地面嘅橫風橫雨，嗰支杆你要懟到上車頂去控制嘅時候，根本上係冇可能發生嘅一件事嚟。咁就係扎 Sir， 咁佢就搞掂咗呢件事啦。咁最後當時咧，直頭佢都被邀請咗上禮賓府，當時佢都係呢個災情裏面其中一個英雄人物嚟嘅，係都受教嘅。所以好港人港事，一家香港嘅公司，咁所有嘢都系好值得大家去珍惜嘅嘢嚟嘅。 其实电车真系好似珍惜，同埋有巴士啊，巴士迷啦，电车都有啲电车迷嘅。即系我屋企有个仔啊，好中意电车。细个嘅时候咧，有一次我专登揸车喺新界揸出去港岛，停喺度就睇住啲叮叮一架一架过。你唔觉得咩？呢个一个香港都市一个即系大城小景嚟嘅， 冇错啊， 好有回忆。 除咗头先我哋讲嘅最旧嘅叮叮咧，原来仲有一部系冷气嘅叮叮，唔知有冇大家搭过啦？ 有， 系啊，得一部嘅咋，大家要睇彩数咯。如果你撞得到好传统嗰部。好好彩一部撞得到冷气嗰部又系咯，好开心嘅嘢嚟嘅。仲一部叫十 八號嘅叮叮，咁佢係咩嚟嘅咧？佢成個車身而家做咗半透明嘅，其實俾人哋我哋租嚟開 party 啦。咁佢係會有冷氣，唔係我哋見開部，佢係裏邊由頭到尾都梳化椅啊，有曬吧台啊、酒吧，豪華型嚟嘅。咁就係、是、通常連拍、MV 都唔係用嗰部嘅，咁大家又可以留意一下，見到嗰部好特別半透明嘅叮叮，十八號嘅又可以留意一下佢，得、一部嘅咋。 真係犀利㗎嘛！我哋車路的士， 多謝曬啊！ 係啊，電車都講埋， 精彩精彩， 搞個 party 係 咪先？我要去十八號， 我哋要十八號嗰號， 十八號，由你萬歲，由你萬歲，好嘛？十八風騷 party 啊！一齊上去飲嘢食嘢 ，OK 好，多謝潮潮，多謝曬， 再見， 好。好啦，十二点半啦，听你有风骚快人啦。今日都系天气比较炎热嘅，酷热天气警告生效，32度嘅温，相对湿度71%嘅。翻嚟咧，仲有电话点唱 18723881872388啦。一阵间会听听嘅咧，究竟大家有啲乜嘢嘅点唱名单，同埋想听啲乜嘢歌嘅。 OK， 好，先听12点半嘅新闻报告同埋财经消息。翻翻嚟香港电台第二台风骚快人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12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京津冀地区近日暴雨成灾，各部门继续在灾情严重的河北省涿州展开救援工作。省水利厅表示，虽然目前降雨结束，但是水位回落需要时间。根据预测，涿州仍然有3亿到4亿立方米的洪水需要过境，目前受灾群众转移救援正是争分夺秒进行。武警河北总队在涿州设立医疗点，开展定点诊疗和巡诊服务。北京繼續在災區的衛生專項行動，當局說通向房山十道受損的橋梁，搶修人員正在加緊作業，力爭今日全線搶通。成都大運會今日產生24面金牌，港隊在多個項目分途出擊，其中東京奧運金牌得主張家朗和兩個東京奧運代表蔡俊賢和吳諾宏以及李日朗分別出戰花劍個人賽，張家朗和李日朗在64強輪空，蔡俊彦和吴乐宏就分别对波兰和乌兹别克的选手争取晋级32强。游泳方面，常玉娟在女子200米蛙泳晋级准决赛，简卓彤在女子100米蝶泳晋级准决赛，羽毛球代表林瑞和在男单64强击败尼日利亚选手晋级。乒乓女双项目将会由国家队包办金银牌，由钱天一和赵尚对黄晓彤和何卓佳。回来本港，运输处处长罗淑佩说，期望未来进一步推行三隧分流的不同时段不同收费方案之后，可以压抑到过海车流的意欲，希望能够减少大约5%到10%的车流，令到整体过海交通更加畅顺。对于政府会不会研究推行电子道路收费，罗淑佩说，有关政策始终会加重市民的负担，加上推行易通行和首阶段633的三隧分流收费方案之后，在港岛北岸例如告示打道等道路的畅通程度有很大改善，预期接下来推行第二阶段的收费方案之后，在朝早繁忙时间有进一步的分流效果，未必需要推行电子道路收费政策。美国前总统特朗普就他涉及企图推翻2020年大选结果的刑事指控，在华盛顿联邦法院出庭应讯，并且否认全部控罪。他同意检控官提出的保释条件，

好，点唱嘅时间开始咗，我第一位朋友伟伟 ，Hello，Bibi 系咪啊？ 喂， 系， 你好啊，接通咗啦，请讲。 你叫咩名啊？ 我叫 Bibi 啊。 Bibi，哎呀，我系史事啊，你系边个？ 哦，你靓女，我好中意你啊！ 我都好中意你 ，Bibi。 唉，真系中意你讲嘢咧，转数快，口齿伶俐嘅正啊！ 你都系啊，嗯、你把声好听 ，Baby。 咩啊？点啊，小强？ 你温柔啲啦，Baby。再嚟个。 唔温柔咩？ 系小强，你都好可爱嘅，永远都咁包容啲同事嘅。 你唔好用可爱嚟形容我啦。 话你好包容啲同事、啊， 咁、 哎、 你想 点 啊？咪咯、 啊， 我知啊。 你可爱又 其实你真系以为我包容佢？ 唔系，我买每一日咧都听你哋嘅节目，真 系 好开心。 系嘛，咁啊太好啦，最紧要开心。 系啊，听到你哋把笑声咧，真系好似笑声救地球，真系好开心嘅。笑声救地球， 我点俾你听？真 真，我哋都想 学，即系做铃声。 系啊，梁家章咧，永远都咁动听嘅嘅声音。 唔该，多谢多，多谢你支持我哋高叔伯。 系啊，咁我今日咧就打电话嚟想点唱咧俾我嫂啦。咁我嫂就啱啱翻咗新工，咁咧就翻咗个零礼拜啦，咁都见佢好似唔系好开心。 啊，点解啊？ 新工喎， 系啊， 过 零 礼 拜。 咁因为可能即系佢系啦，因为佢以前做文职嘅，咁突然间转咗另外一行，咁佢可能有一个适应期去适应。 系啊，要习惯啊。 系啊，要习惯咯。咁同埋因为疫情之前又冇做嘢成一段时间啦，咁佢而家就即系唔想做文职啦，想转另外一种工种，咁啊试下咯。咁啊见佢即系都好努力嘅，咁我希望。今日点呢只歌，令到佢更加努力啲咯，系啊， 好有心啊你，系啊， 咁好嘅同阿嫂嗰啲关系， 系啊， 系咯， 系啊，唔系我哋有阵时都有会有口角嘅，不过有阵时谂翻转头咧，一阵间就冇事咯。咁 你同阿嫂 妻都有口角噶啦， 你同阿嫂 有噶啦， 为咩啊？ 你同阿嫂闹咩？ 为咩啊？打麻雀啊？ 唔系啲好小问题啫，啲 好小问题，你仲口角啊？ 佢 讲 出嚟，佢后悔。 你讲嘅咩事啊？ 食船。 系啊，最最 讲完嗰头出咗去噶啦嘛， 系啊，大人嚟噶嘛， 系咯， 冇事 嘅，我希望 我唔准你咁样啦， 好，非常好 ，yes， 系啊，唔紧要噶，我觉得最紧要嘅就系要慢慢嚟去谂下嗰件事，唔好成日谂佢唔好嘅嘢咯，系啊，去谂下呢一份工俾到佢有啲好嘅嘢嘅话咧，你慢慢慢慢嘅话就会得噶啦，我相信系啊，我相信你，所以你呢首歌拣得非常之好， 系嘛， 系啊。只需要信， 系啊， 嗰样嘢就会发生。 好啦， 我一定会叫佢 repeat 听啊。 一于咁话， 好 信我，好啊，阿嫂，你得噶，嫂， 阿嫂 ，Bibi 嫂，努力 ，Bibi 嫂 ，Go for it！ 好，多谢晒 Bibi 电话， 多谢你，你都系啊，身体健康。 好，大家咁话，身体健康， 拜 拜 ，Bibi。每遇情况可以想拥有，关注共爱不可。需苦楚，我承受。谁会珍惜？当你还拥有，将要逝去，总想挽留，想挽留，想挽留，看似风流，求今天所得，永远。 有信啊，咁啊网上有啲朋友咧赞啊，潮潮啊，今日好犀利啊，连车路的士讲埋电车，真系值得俾掌声。佢亲自去到电车厂嗰度揾嗰啲人倾偈嘅， 系啊， 系啊，咁啊好好啦，咁啊。另外咧就阿 Kelvin 咧，佢话咧今日点唱俾啱啱琴日生日嘅宝宝姐姐啦，咪上个礼拜阿群替姐，依个你好熟啊，群替姐吓。 替替生日快乐，宝宝生日快乐。 等我温情啲同阿替替讲一声先。替替 B B 生日快乐， 好嘢！唔系最紧要替替 B B 开心。 哎呀，我同我用心讲， 到我啦， 好， 宝宝 B B，Happy birthday！ OK， 俾你 ，I love you very much。 好，你 最多我一句又似你， 不过各位 B B 都开心心啊！ 系啊， 你一阵间又中 开一个 B B 喎 ，B B 啊 ，OK 好，电话里边，喂喂喂，系咪 Man 啊？ 阿 Man。 哦、oh, ，你好，李丽阳，你好，李 丽阳， 你好， 你好， 你好， 点啊？ 我听咗你哋好多年噶啦， 有几多年啊？ 系啊， 嗱，我今年四十几岁啦，我真系几岁开始听 啊？你把声 Man B B， 几 岁开始听？ 嗰时咧听嗰个清晨 快 活 人 嘅歌，梗系真系咧。嗰陣時係 刷緊牙，唔係啊，刷緊鞋啊，唔係食緊早餐，唔係食緊宵夜啊。無論 唔係我最記得嘅咧，係一個叮噹叮噹 Radio Gaga。 哦，係咩 ？Radio Gaga 喎， 我又唔記得咯。 嗰個 係我哋好多專 講其他， 唔係咯，阿 Man B B 你搞錯喎。 唔係啊，冇搞錯， 係因為 我哋嗰個年代咧係會錄起去啦， 用劇式大啊嘛， 會嘅會嘅， 喺度翻聽㗎。係 啊， 以前真 係 會。 係啊，今日我打嚟最主要係點唱俾我先生新年聽， 係 啦，佢呢排我哋屋企裝修啊，咁佢好 開心 啊，想同佢加油加油。 佢幫你裝修啊？ 唔系啊， 佢游油啊，佢游灰水啊。 屋企唔系我哋屋企装修咁，但系要谂好多设计啊嗰啲嘢。 哦，有 系啊， 佢有烦噶，有冇搬出去酒店住啊？ 同埋因为我哋系几层咧住喺度，一度装修，咁所以搞到咧乱七八糟。 几层都系嚟呢层， 系咪嗰啲砖屋嗰啲啊？ 系啊，砖屋嗰啲咯，即系譬如装修一层，跟住但系就住喺大家孭晒一层咁样咯， 咁样都好啲， 大家族 咁样还好，咁样还好，至少有个地方可以匿， 系啦， 系啦。 咁同埋想点唱埋俾我个仔啦 ，Eason 啦，同埋阿女听啦，因为佢哋知道我接通咗都好开心。 原来 Eason 系你个仔啊，好犀利啊！ 咁即 系啊，多谢晒你哋， 即系老公系 陈太，阿陈太好威啊！哇 ，Eason 原来系你个仔啊，陈太。 系、哎、你好啦。 系啊，你可唔可以叫你个仔整张签名嘅 CD 俾我啊？ 好啊，等你第时真系变咗我签俾你啊，叫佢。 好。多谢晒你吓，拜拜。另外咧 ，Sita 佢话今日第二副系 Sylvia 正日生日，祝佢生日快乐嘅。八月八号系老公阿 Dixon 生日，月祝佢生日快乐，通每日同佢开开心心。妈妈早日健康出院，咪最后咧希望读出嘅。 嗯， 有 Eason 啊， 佢个仔啊， 佢个仔， 阿仔嚟唱歌。 今日事情如不顺， 姓马。 长路没天亦如初恋，当日热情燃不尽，今日热情燃不尽，就算怎都好，你愿我更加远，共跨进冷及暖，甜和酸才可以算是共存，能共患难才是认真的友谊。抬头吧，相信爱你便能飞，敢交张你会创出传奇，连环人生是悲无可悲，却没人可驱使爱别离。抬头吧，黑暗过会是晨曦， 怀着乐观总有转机，今天珍惜今天，逢迎望我心所爱的你，我已仿佛会飞。今日像明日一样，今日任何日一样，就算怎辛酸，爱护你我甘愿，没拣择冷或暖，甜和酸，晴天与季缺乏缘，全部受落才是活得真正全。抬头吧，相信爱你便能飞，勇交出你会闯出传奇，别还人生是悲无可悲，却没人可驱使爱别离。抬头吧，黑暗过会是晨曦，怀着乐观总有转机，今天珍惜今天，共凝望我心所爱的你。任梦长天和地， 好啦，有 Eason 嘅呢一首歌曲今日啊，另外 Grace 咧网上嘅话啦，点咗时间点咗俾屋企人听啊，亦都点咗俾阿 Sam 为佢打气嘅。咁啊，电话里边有另外一位朋友就系 玲玲， 你好啊，梁继章， 喂， 马小强， 喂， 喂喂，啊，好开心你终于翻嚟啦！ 乜嘢翻咗几年啦？ 讲咩啊？ 讲乜嘢啊？玲玲， 诶，朱丽哥， 点样翻嚟啦？喊爹 翻 嚟啦！ 点解 翻嚟啦？翻嚟啦！ 你有冇翻工啊？定喺屋企啊？你而家笑到癫咗咁样？ 我有翻工啊，但系偷偷地啊，出咗去打俾你哋。 哇！ 今日都要翻啊！今日系 十二点 你 出 去 点解啊？讲讲点解？多谢 啊！ 可唔可以你哋？做到一百岁 已经系， 我都唔知有冇 都就嚟啦，已经 我哋加埋超过噶啦， 超 过 咗 系 几个一百岁。 诶，好多谢你哋每日带俾我哋欢乐啦。真系好多谢。 其实我哋都要多谢你哋，有好多嘅能量， 冇错， 有 你 哋 先 可以继续。 没有你哋，我哋什么都不是。 冇 对呀， 没有你们就没有我们。 我有几劲啊？ 锐借喎， 你讲一样嘢嚟听啊！ 广播到 你好嘈，你讲一样嚟听啊！你觉得我劲嘅 吓？ 佢都唔睬你啊，锐借！ 你哋好劲啊，真系。 叫阿玲啊，你怪啦，你具体个例子啦，有几劲 ？Michael 劲嘅一样嘢， 系啊 ，Sarah 劲 系啊，同埋嘅就系小强劲嘅一样嘢， 系啊，讲。三二一， 阿梁继章劲系出名啦，同埋把声好听啊，转数快啊，你又要咧就转数劲啦， 唱歌好听啦， 编剧咧就好劲啊，咁样咯。 你有冇听？你有冇听片段人间啊？ 有啊， 系 好烂剧 咪佢写噶咯。 最记得边个古仔啊？最记得边个古仔啊？仲记唔记得？ 唔记得啊。 诶，咁你又话中意听？ 唔 系，但 系 日日都听。 唔记得系好嘅。 系啊，太多重要嘢记啦，无谓嘢唔好记。 其实我而家好紧张。 紧张咩啫？深呼吸先。 都唔知讲咩，好紧张到。 你讲咗好多啦， 系啊，咪讲 讲你讲你今日你老公啊嘛，系咪啊？你点咗俾老公？咁你要讲你老公，到收咗线，哎呀死啦，唔记得收完线先，哎呀死啦， 嚟做乜？ 系唔完全唔记得？你买咗礼物未啊？你 plan 咗？我知，我哋都知。 阿老公叫咩名啊？ 记唔记得啊？知唔知啊？ 咩咩咩 ？Jason 啊 ？Jason 哦 ，Jason 几时生啊？系咪今日正日啊？ 8月11日啊！ 八月十一 号，好快啫， 下个礼拜啦。 咁你有咩同佢讲啊 ？Jason， 同你点样庆祝啊？ 系啊， 去食去酒店食 buffet 啦。 我又去， 我又去，系咪 staycation 啊？去， 阿爹埋你三个一齐去。 系啊，企喺你后面影一张相。 我就系食嘢。 好啊，好啊，好开心啊！多谢你哋啊， 好客气啦。有啲咩想同老公讲啊？ 祝佢身体健康啦。 唔行噶，讲第二啲啦。 咪咯， 系啊，仲有咧，啲心底嘅说话。 锡你多啲啦， 俾多啲家用啦， 哇， 系啊， 啱听， 系啊，够唔够家用使啊？ 够点啊？你俾啊？ 仲有咧？仲有咧？ 吓？